9/24 点子网台咁简单。政治民心情趣玩物音乐知性感受意识爱与恨经验民主言论自由开放态度，在香港土地讲广东话。你的主持人 Detective 人称探长，逢星期四晚上10:00要接遇埋你，订阅埋个频道都唔会死。Stage Two 就系我屋企，仲有 Facebook 个 page， 搜寻 Detective 听就 like 到，咪唔 follow 埋 IG， 入嚟睇下我嘅心思。 声 OK 得好及到 ，Hello， 你好似咁好少人入嚟咁喎 ，Hello， 好，咁今日就比较早起身啦，所以咧，你而家见到样子都残残地啦，已经，因为琴晚睇埋 Breaking Bad 咧，先瞓。虽然系一集过，即系一套电影，但系好长，两个钟啊，差唔多有。有冇人睇啊 ？Breaking Bad？ 冇人答我，冇咁快嘅。不过而家才是20多人啫。好，招呼下大家先。 Chess Nubly Hello, Timo No Hello, Ultramanxo 96 Good evening all, 師兄 大家好 ，Lily Angel 探長大家好 ，Jack Music Control 真正笑到碌地嘅表情 ，Elena 唔係 ，Sonic Lam Hello, Cliff 朋友 ，Jean Christie Facebook 無連 Galax Chong Hello 探長，今日啲燈光打得好型 ，Anderson Angel Sound He, Samantha Chili Hi Everyone。 啊，真係 Alex 果然係有 sense 啊！得你是第一个出声，觉得今天画面有点不同啫。好，看看仲有冇人觉得先，等多啲人入嚟先，看看仲有冇人讲关于今天嗰个 setting 有啲咩唔同。Anderson， 好似都见过你一次半次嘅。 咁啊 ，Chair Machar and Annabelle，Hello， 你好，今日第一个嚟 ，Team Arnold，Hello， 你好，阿 Dominic 你好啦 ，Soso， 阿 Angel 好似都见过你嘅，我咪识你嘅 Angel， 你系咪开酒吧嗰个 Angel 啊？好似唔系嗰个 Angel Lee 好似系，应该唔系啦。咁啊，邓武识烟草，你唔系睇过啦咩？之前，因为呢个咧，我真系执咗啲字嘅，因为上次有认字特警嘅网友咧就指出咗我串错两个字，咁啊而家搞掂翻啦。咁啊，另外，Elena 而家去新面口喎、啊，呢、這个系啊 Sonic Lam 啊大金，系、啊、Christy Zhang。Facebook 冇 link 嘅原因就係update 唔切啫，你试下再 reload 个 Facebook 应该有嘅。因为我搞时间制呀，但我就赶唔切返嚟。咁啊所以嗰个 post 出咗，但就未有 link 嘅当时。咁啊后来加返，咁你试下 reload 个 Facebook 啦。咁 anyway 你都入咗嚟。咁啊係囉，呢个 Eddie Sir 要 follow 佢喎。啊，唔知 Eddie Sir 入咗嚟未啊？就冇识就入咗嚟啦。其实啊 ，Eddie Sir 如果你入咗嚟嘅话咧，就请你咧订阅埋我个YouTube 频道啦。咁你订阅咗，系揿埋个钟。咁就算Facebook 唔见有 link 你都入到嚟㗎啦，借由借路係咪，即係自动会弹出嚟嘅。咁希望你 subscribe 埋啦，因为都个 StageTube 嗰个 Facebook channel， 唔係个 YouTube channel 呢都差唔多十年啦。都係得嗰一万一千二呀，真係好去死㗎啦大佬。十年都係得一万个 subscriber。 陈地主 ，Hello Dick Wong 探长，你好 ，Jane Christie 有了 ，Salen Wong，Hi all，Caris Y 红猫 ，Hello 探长 ，Clifton 未见一啲 Sir， 未见一啲 Sir， 嗱我就已经喺 Facebook 度复咗佢啦，咁啊好明显佢就未入嚟啦，可能已经瞓咗，等唔到啊，你知真系好瞓嗰啲人，五分钟都等唔到噶嘛，即系泛起攻心之后。Alex， 咦系咪 Alex 一个人觉得个气氛唔同咗咧 ？Alex 仲有一个就系、是，系咯 ，Alex 张睇咗 Breaking Bad 啦，琴晚就系、是，喂 ，Hello JJ， 好耐冇见啦，哇，咁多人都系系咯，仲有冇人睇咗呢套咧？冇人复我，哦 ，Alex 已睇，但系有啲失望咯。因为呢有个好似 Matt Damon 嗰个角色呢，即係我唔知叫咩名字啊。哇肥到个波咁样，同上一集 flashback 返佢未死嗰陣两个人嚟嘅，本上之前好睇见嘅，有条腰见到嘅。哇但係呢一集呢肥到个波咁，我相信佢都好努力咁减肥㗎啦，但係真係未达标囉。咁就变咗有少混淆，同埋啊 Jesse 又系肥到呢，即係尤其是个面呢肿晒咁样好似。所以真係有少少失望啊，同核突 Matt Damon， 同埋嗰个男主角叫咩名字我唔记得咗，劇中佢呢得返一场仲係 flashback 嘅，咁啊所以即係唔係想象中咁样，同埋冇乜惊喜，同埋反而我觉得呢嗰、那个吸尘机嗰个脑呢就做得幾好，今次深入好多。仲有阿 JJ 啦， 富山狂海探长好，大家好 ，Alex 长已睇 Breaking Bad，JJ Lynchy Charles 拿个 Breaking Bad 电影未睇 ，Alex 长好有气氛探长，陈地主 Hello Dick Wong 探长你好 ，Jane Christie 有料 ，Salen Wong Hi All，Caris Y 红猫 Hello 探长 Cliff 朋未见 Eddie Sir，Eddie 唔 hi， 刚刚上到 Eddie 唔因为我睇紧死因研究庭的条例、 oh, okay. ，Alex 长而睇 Breaking Bad 电影， 你 抛开探长和大家 ，Anderson 人 嘅次次都喺度，不过少打字， 我打多啲啦。 俾 Studio feel Ultraman 岁96打灯感觉，黑潭中一线曙光都谂烦，吃开 Eddie 冇听过你点瞓得着啊 ？Team Honor 港币70元， 喂，多谢 Team Honor， 咁啊，去到100人都开股今日。做过啲咩手脚啦？ 吴俊海探长 ，Yun Lock Chan 系有啲失望。Yun Lock Chan 系探长，陈地主好鬼乱。有人话死者母亲冇接受任何采访， 好鬼乱噶。而家根本就系成个舆论咧，就玩到陀陀令嘅，将啲市民无论情绪啊，同埋一啲资讯啊，即系所以虽然个个都话 fact check， 但系有啲未 check， 大家都当咗系真嘅。我觉得呢样真系要训练下，即系大家都借呢个机会咧。即是学识怎样过滤新闻，同埋去自己去思考下嗰啲消息系咪真，有冇可能性大唔大，即系唔好讲到咁死。不过有难怪嘅，全港网台个个都系专家嚟嘅，咁你听完佢就真系觉得嗰样嘢真嘅一样嘅。无论鬼故又系咁，成时事节目又系咁。 Chesnable Walter White 电视剧原始应该已死咗。Jenny 睇 Breaking Bad， Eddie 五今晚无线访问咗。Jane Christine， 我而家劲大的无力感。 访问咗乜嘢咧？今晚无线访问咗乜？哦，陈同学个妈妈今晚访问咗，有咩讲啊？可唔可以分享下？因为我冇睇。 哦，佢话佢咩啦？佢话叫啲人唔好再喺度估估下啊。 系。 同埋唔好滋扰佢咯。 系滋扰边个啊？佢阿妈。 系话佢一家人喎、啊。因为佢话好多人起晒佢底。 系系。 咁咯、 哦。因为最主要知道佢条仔系差人啫，我觉得。啊 ，Eddie Sir 喺度咧，我即系抢先问一下一个问题先，你收唔收到一啲风咧？咁黄之锋喺监仓里面嗰个情形系点咧？或者系黄浩明啊，佢哋个情况系点咧？想知道有冇备料先？我知啊，即系嗰阵时喺里面。 佢应该冇乜嘢 喎， 应该。 系，即系我唔知啊 ，Eddie Sir 有冇听星期二嘅狗吹咧？即系我觉得踎监都系一个抗争，都可以发挥到嘅，因为囚友咧， 佢哋有嘅，不停咁样讲， 系 嘛， 系咁，所以咧佢拉得越多人入去咧，即系大家都应该好似黄浩明、黄之锋、邵家臻就唔知啦，因为个人比较感性啊。咁咧就好似佢哋咁样当一个宗教咁啊，其实真系要即系令到多啲人明白道理，咁咧即系个社会咧，咁啊先至能够量变到嘅，我觉得。 Chesnable 打灯用咗 sport 灯罩 ，Eddie 五其实都差唔多 ，Eddie 五星期二未听。 哦 ，OK， 因为我就系估计，即系其实大家都觉得好似啊。Annabelle 咁样，即系觉得系咪啊？系咪你讲啊？即系觉得好无奈、好无助，或者好失望，或者即系好似咩都做唔到咁。即系我觉得你唔好咁心急先得噶。即系其实好多嘢都做紧，或者好多嘢都慢慢成功。起码香港人成熟咗，即系唔知大家讲唔讲得出，或者即系觉得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呢种咁嘅精神啊风骨。即系唔知几，大家会唔会有呢个心理准备？因为共产党真系唔系人咁品嘅，即系唔好对有改好嘅希望，你只系有滋爆嘅希望咧，我觉得就仲近啲添嘅。咁所以即系而家香港人就系有个机会咧，即系可以令到我哋大家即系知道点样咩叫政治啦，知道点样为自己争取一啲自己嘅将来嘅幸福啦。即系我觉得呢样嘢非常紧要，而今次咧。亦都有一个好嘅机会咧，俾大家更加团结啦，更加了解到我哋身处嘅环境，更加了解以前咧根本就系几乎系侥幸嘅香港人，即系点解香港人、台湾人同埋大陆人，即系原本都系同种同民或者甚至乎同族嘅，即系以前啦。咁但系点解今日会咁样咧？咁所以即系呢个系一个机会嚟嘅，即系大家千祈唔好谂得咁负面咯，因为。气数已尽就尽噶啦，咩啊？ 系咪断咗网冇啊？ 唔系啊，我见到仲系啤啤声，系咪断咗网？监制问，因为佢嗰个机可能断咗网，监王吹水多。 Eddie 五间房吹水多，向红探长好，大家好。 Hello， 全力玩演及陈记老果位演员刚刚冇癌离世，陈、地主黑手间房同白手间房都唔同啦。Alex 冲睇完真系好好笑，这系个肥仔，真系接唔到套电影嘅画面。Jesse 睇落真系有位套戏感，但都睇到个面都有伤口。 系啊，肿晒。 共产党一定系唔掂的。L S young everyone，Eddie 五因为坐监的人都好憎差佬，所以好似黄丝多。行换区选冇一区自动当选。Chief Mark 中国人同中共人 系 好唔同。 系，唔系即系我觉得系年代嘅问题啫。咁老实讲，当香港唔系俾英国人统治咗，或者英国佬母走嚟霸地，诶割咗俾佢，你觉得又会有分别咩？我就唔觉得会咯。即系唔好觉得香港系真系香港人系好特别先，又咪又系嗰啲人嚟嘅？其实即系只不过制度唔同咗，自然唔同咗咁解啫。即系可能好难幻想到呢个场景，咁我都系用常理同埋常识嘅推论啫。因为香港原居民咪又系捉下鱼，即系都系不问世事，问都冇得问啊，因为个政府好远，又你咪又系唔识字，睇唔到国际系咪？如果唔系话香港变成一个通商港之后。 Didi Hello，Swallowski 提提你，今日讲下大陆因外国禁播 NBA， 上 上 国际新闻，但两日后又播翻雨爆嘅事件， 近 红无事，Jack Music MB 邓无色直播正常。 OK，Thank you。开探长好，大家好 ，Choice Nebby Live 正常。 系，喂，咁啊，首先咧，即系我讲下今日发生过咩事啊，个画面。咁啊，大家知唔知乜嘢叫做anamorphic？知唔知系咩嚟噶？大家，阿先，我试下揾翻我曾经拍过一条 anamorphic 嘅片，我 post 翻喺嗰度，就睇下，即系俾个 reference 啦。你等先啊，有冇人帮我揾到啊？唔好靠自己啊！俾少少时间你留言先，有冇人知 anamorphic 系咩？即刻话翻俾其他人听，因为我要揾啊，我突然越被漏咗呢个嘅，咁咧就系、是。我曾经拍过 anamorphic 呢样嘢嘅，OK， 嗱我揾到嗰版啦，嗱我 share 喺埋嗰个 chat room 度啊，嗱即系大家见唔见到？嗱我 share 咗个 link。大家应该唔会而家睇住㗎啦，因为你而家睇咗就睇唔到 live 㗎啦嘛。咁嗱係啦，好多 Ultraman 就梗係识㗎啦，即係我都你可能有睇过，或者你本身都知咩 anamorphic 啦。冇错。好读埋啊 ,Christy 先。啊唔係喎。係呢度。 Teddy Wong Hello， 探长 Jean Christy， 我的祖父母辈以前就是经过文革，几乎被批斗死，先至走来香港，所以共产党一定信不过炳荣吹海。 Electromax 数96电影镜效果、，Alex 长电影镜。 Eddie 五，我是50年代出世，讲真，50、60年代都好低文字，直到73年之后，香港先处个现代化的香港。 Exactly、 因为好多大陆人都喺呢段时间到港，所以冇乜大分别。 系，冇错，即系我觉得好多觉得本土。即系尤其是成日赞香港人啦，成日喺度自嗨咧，即系你唔可以唔赞，或者唔系唔使赞嘅，即系你唔可以唔觉得当时嗰个影响对，即系制度嘅影响咧，对香港人嘅影响实在太大。即系其实好彩嘅，香港人喺呢个地方根本就系纯粹系被动嘅，即系撞彩嘅真系。咁你有机会先努力到嘅，我已经知道有啲人驳緊我㗎啦，即係努力㗎嘛，香港人啊獅生精神㗎嘛，咁样。咁但係你都有机会先可以撞到彩㗎大佬。 哎呀又有啊 ,Ultraman 嘅 PayPal 之赞咗。 喂 ,thank you,Ultraman。哇你真係好客气喎。喂真係非常感激你。即係真係因为有赞助啦，咁我咧都力求咧个画面就做到精益求精嘅，咁啊即系顺便吹下水啦。咁咧，我啊终于咧做咗一个前无古人而又冇咩贡献又唔系好劲嘅嘢。总之前无古人咧就唔系代表你好劲嘅，就 OK。即系只不过咧， 我费事孤陋寡告咧，即系以为自己整咗啲嘢出嚟咧，就以为自己发明，或者自己第一个行先。咁我的确咧 ，Google 咗好多钟头都揾唔到咧，有样嘢面世咧，就系呢个 anamorphic 嘅 webcam， 系咪劲先？我而家咧就用咗个 anamorphic 嘅镜嘅 adapter， 就黐，即系因为冇接环嘅，因为嗰啲 webcam 咧系素人用，唔系专业器材嚟嘅。咁於是乎咧，我就用啲 bootleg 就將個 anamorphic 嘅鏡，即係嘅 adapter 咧，就黐咗落去嗰個 webcam 嗰度。咁咧，佢原本係點嘅咧？俾大家睇睇。嗱，佢原本咧係咁樣嘅，唔係即係出到嚟咧，懟咗落個 anamorphic 嘅鏡頭嗰度咧，佢出到嚟嘅畫面咧就係將佢 squeeze 咗嘅，即係夾扁咗嘅。咁於是乎呢，我就用 distortion 嘅方法呢，就將佢拉返長，即係拉返橫。咁呢個就係呢全民嘅互應闊銀幕嘅一個玩法嚟嘅。因為古代呢要做一支 Y 鏡而佢又唔變形呢係冇乜可能嘅。同埋呢兼夾，即係以前嘅技術，光學技術呢係唔能夠即係拍到嗰、那個即系崩墟咁嘅场面，嗰啲戏咧，因为崩墟咧胜在咧个环境好大，即系你喺镜头里面咧都见到成千个 KTV， 咁原因咧就系你普通镜头拍唔到嘅时候咧，咁咧就谂计啦，同埋咧当时佢要拍呢、這个，喂，等阵先，你闩门好唔好啊？喂，你喺里面讲得唔得？喂，咁咧，即系当时就要拍咁大阔嘅环境咧，镜头做唔到啦，因为以前嘅光学技术麻麻地啦。咁咧，但系佢要拍呢个场面，就用三部 camera 嚟X 型咁样拍啦。咁将三个画面咧 stitch 埋一齐咧，先至做到阔银幕嘅。咁当时奔墟嘅时候咁，但系佢做咗呢个咁嘅创举之后咧，哇，已经系即系翻唔到转头啦。即系要拍大环境，拍呢、這个波澜壮阔咧，就必定要咁阔而又唔变形喎，咁点算呢？咁于是乎咗有啲天才呢，就将一块玻璃呢就切割到好似豆腐咁样，水豆腐啊，即係话呢佢係四方形，但係呢就係将个弧形呢就令到个画面呢用光学嘅 方法呢将佢夹到好扁。咁呢因为你拍落去个菲林个格数係 fix 咗㗎啦嘛，即係4:3就4:3。咁于是乎呢拍咗返去之后呢，佢就用另外一个镜头呢解返压，就好似头先咁样呢，就将个原本夹扁咗嘅就扩返阔，就变返 1.33 倍，即係话1:1.33。咁于是乎呢还原返呢个正確嘅 scale。咁于是乎呢你见到啲画面阔咗啦，而家好阔啦，三个嘉宾都得啦。同埋呢变咗冇咁变形，即係成个画面啲嘢直晒。所以你感觉到呢就有少电影感。但电影感嘅来源呢就并唔系佢个 dimension 囉，我相信。你见到旁边黑黑地啦，即系呢地方黑晒，睇到黑咗㗎啦呢啲位已经。原因呢就系呢个 anamorphic 嘅 adapter 呢，佢系啱啱好个 size 呢就唔够个 webcam 个 angle 咁阔。咁其实旁边呢遮咗少少黑角。咁就变咗入咗镜，咁就变咗黑角囉。咁黑角呢就少少似一啲怀旧嘅光学嘅错误，咁就变咗有少少怀旧 feel。咁但係呢支镜出咗嚟将 squeeze 咗呢，佢意外地呢即係成个画面嘅立体感强好多囉，我就觉得。即係好个即係唔似一个 webcam 㗎啦已经。咁所以呢呢、這个係好玩嘅，咁顺便开埋股啦。究竟我点样整呢个嘢嘅呢？咁可以俾大家睇睇呢，我预先呢就影咗幅相呢度。就係、是、咁样。咁呢原本呢个呢就只不过一个普通嘅Logitech 嘅C920 嚟嘅。咁几百蚊嘅啫。1000蚊到啦。咁呢就加咗一个 Moondog Lab。Moondog 即係月亮狗实验室咁样。Moondog Lab 一个俾手机用嘅 anamorphic 嘅 adapter 囉，就係咁样。咁呢之前呢就 anamorphic 係电影嘅专利啊，咁后来呢就有好多出俾一啲素人或者龙友玩嘅呢啲 anamorphic 镜头啦，越来越大众化啦。例如我嗰条 link 嗰条片呢就係、是、几年前我就係、是、问借一个 anamorphic 嘅镜头，咁大大个都8000蚊嘅都。 咁嗰阵时嚟讲8000蚊咧，我觉得好贵喎，做咁嘅效果。但系因为人哋拍电影嘅 anamorphic 镜头万声嘅，即系几万蚊咁样嘅，咁啊已经系低级，即系已经系将佢普及化咗噶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出到俾手机咧，因为手机个 CCD 咧，即系个 sensor 比较细咧，所以出得可以出翻细少少。咁于是乎咧，哇，对我呢啲玩家嚟讲咧，真系简直系一个福气啦。咁我一鸡几尾啦。咁我早几日咧，先至喺 eBay 嗰度订咗一个呢个 anamorphic， 即系小型电话用嘅 anamorphic 嘅镜头翻嚟咧。于是乎咧，我就做少实验啦。就咁黐咗落去个 webcam 度咧，哇！出到嚟个效果咧，比想象中更加好咯。咁啊，呢个创举嚟嘅，暂时都你 search 极呢个 anamorphic webcam 咧，都冇人做嘅，又亦都冇 anamorphic 嘅 YouTube live 嘅。咁啊，我谂系第一个啩呢个，因为 search 唔到啊，当系噶啦咁样。咁但系呢样嘢唔系好叻嘅啫，即系你真系濑尿牛丸咁解嘅啫，即系濑尿虾就加牛丸咁样加埋，咁啊有呢、這个moon dog 嘅。Anamorphic webcam 咁样个效果唔错嘅，即系当我要用嘅时候，我掹翻出嚟又拎翻去用咁解嘅啫，好玩啦、啊。总之呢、這个嘢嘅价钱咧，我喺 eBay 买咧就系好似系$100美金嘅，咁连埋运费咧，差唔多接近1000蚊港纸啦咁样。 Dean， 事实上香港80年代之后， 啊、，sorry， 唔喺呢度。好似呢度， 存着 Glamour 同伊探长嘅睇法，需要向正面去睇。Dean， 事实上，香港80年代之后确实是走出国际，主要真的因为麦理浩 Keith Mark 探长政治外问题，你用几多钱买汽水？Teddy Wong 顯得你好瘦，哈哈。Mark 講開社運人坐監，其中梁詠禮接受訪問話，佢係入面唔想俾人知佢夾 band， 因為其他囚友會聊佢夾，要彈光輝歲月用 check 嘅親屬率。九探長 Eddie 五，我就係所謂既得利益者，我係食曬所有進步，當年真的通街機會，就算做修理汽車、裝修等都唔憂揾唔到錢。但今天的不同就是世界都在變，再加上這十多年加入很多新移民，不過也不是壞事，會增加很多勞動力，但對於後生仔真的难揾食，20年来大学毕业人工大不了多少。Lily High Low Tom Ultraman 数96苹果 iPhone 加 Moment 记 case 加 Anamorphic Lens 1.33x2.4 一寸 Nemoscope 效果几正 ，Jean Christie 简直是没分别。2000年时大学出来一万头，而家20年后都唔多得几多，但而家一餐早餐都近40蚊嘅 Travel Bag 效果唔错 ，HP Y 全好靓 ，Cheese Mark 搭唔到嘴， 其实又唔使搭嘴嘅，当冷知识啫。咁啊，我就系为咗你，即系有啲朋友咧，都唔知道讲乜咧，所以我专登俾一条 link 出嚟，就希望大家入去睇睇啦。得闲嘅时候，咁我举世无遗咧就讲晒究竟 Anamorphic Lens 个前因后果系点样嘅。咁啊，大家支持一下啦。咁同埋就希望大家叫啲朋友 subscribe 翻我个频道啦，因为即系情何以堪咧？因为十年嘅频道都系得11,200个 subscriber 咧，真系的确系好少，真系好去死嘅啦，真系。 Won't tip 嘅陈探长表情生动好多，侧面似似地石坚叔， 哇，有咁有型就好啦。 深深眼嘅表情，学到嘢，之前都唔知点解1.33x 系呢个就系个压缩比咯，即系佢 1.33 唔系成个比例，系个打横嘅比例，即系佢咁样计咧，就将嗰个比例成 1.33 就变咗还原翻咁样咯。咁而家出咗一个咧系2.0嘅，即系话咧。而家16:9啫，由4:3至16:9啫。咁其实而家咧已经唔系16:9噶啦，因为咧原本呢个 dimension 就16:9，但系咧而家再压咗咧，我唔识计嘅，即系你自己计啦。成即系将嗰个16，即系当系1920再乘1.3，或者除1.3，咁啊变翻，即系条数就系咁样计咯。算式，但系数学咁渣咧，唔可以随时噏得出个数字。但系唔紧要啦，呢个系常识嚟嘅啫。即系究竟系要背书嗰啲就冇意思噶啦，因为我识得太多人咧，读好多书咧，开声好似好有学识咁样，但系全部都系背嘅，即系太多呢啲人啦。咁我做唔到啊，葡萄啫，其实。 Jack 辉，你几时再请现代武士上嚟吹水？ 老实讲，现代武士咧，我就几难请佢上嚟嘅，因为佢又周身唔得闲嘅，忙到就算 live 咧，佢都有漏过我咧，都系 YouTube 嗰度嗰啲即系隔空嗰啲 join 入去佢个 chat 嗰度一齐嗰啲咯。咁但系都冇乜机会嘅，我谂到其实，因为 有啲答唔到嘴嘅，即系同佢做节目嘅话，我觉得，因为大家唔知道有冇听过喺花家姐嗰个台同佢做过一集节目咧，只有啲好基本嘅套路或者嘅方式咧，就即系就令我觉得，即系有啲人讲得好死，唔交换，即系一斩钉截铁就话你错嗰啲咧。即系我觉得都几冇瘾，可能我都系咁嘅人嚟嘅，咁困埋咧就有少少，即系费事令到听众觉得好尴尬啦呢啲，咁就无谓啦。啊呢位啊 ，Wong Tibetan， 我谂你都系嚟咗几次噶啦，我未听过人咁样形容我咯，似石坚啊。其实石坚个轮廓咧就非常之非常之有型有性格嘅，因为。勾鼻啦，即系我就唔勾鼻啊，鼻哥窿上差。咁但系我就非常欣赏石坚嗰个造型嘅，即系我老咗就咁就好啦，真系。虽然而家都唔后生。咁另外我就想系咯，即系梁咏丽都我朋友嚟嘅。咁佢系咯，甲光辉岁月真系好痛苦啊！我唔明点解咧，即系多数 band 友咧，即系尤其是嗰啲唔系玩创作歌嗰啲 band 咧。就一定玩 Beyond 嘅，即系嗱，我即系大胆咁样归类啦，即系好多人夹 band 咧，就系为咗好似买件衫咁嘅，即系觉得自己都系夹 band， 就要喺形象啊玩嘅歌里面嚟代表自己嘅。咁但系梁咏丽咧就非常之唔系呢种人嚟嘅，佢又注重创作啦，同埋颠覆啦，同埋即系我觉得系非常有型嘅，即系夹 band 嗰阵啊，尤其是如果你想知道梁咏丽以前夹边对 band 咧，你可以上。YouTube 咧就揾翻一对 band 叫意识楼啊，即系直头系意识加个一层楼个楼，咁啊揾到梁啊唔系一层楼系流水个楼，咁咧就可以揾到梁咏丽嘅表演噶啦。咁啊多数人都唔能够接受到嘅，但我就觉得几有型喎。后来咧佢嘅成员咧就变咗足足无咯，咁啊换咗唱嗰个啫，基本上就系。 Jean Christy 探长都好靓仔，哈哈 ！Eddie 五间房你想点啊？ 喂，咁靓仔啊，梗系唔讲得靓仔啦，即系有啲距离嘅都，即系我唔系妄自菲薄，因为我识得太多靓仔啦，实在，即系有比较就唔好认屎认屁，系咪？即系咁，你咁赞我都多谢你嘅。咁啊 ，Alex 就多谢你嘅酒水啦。咁啊 ，PayPal。咁就係、是、继续啦继续啦，因为今日呢嗱譬如头先有个朋友讲个工资嘅问题，系咪即係讲到呢样又咁巧呢，咁啱巧呢，我今日点解要早起身呢？我今日就係要去见一个客，就去即係有单嘢想搵我做，要开个会咁样。咁呢我就第一次见面呢就梗係要 presentation 啦，咁即係首先我要知道人哋个客系做啲乜，于是乎咧我就一定会做 preparation 啦，即系我就会做一个 mock up 啦，因为呢啲好 extra 嘅工作嚟嘅，喺我呢行嚟讲，即系呢啲手法咧系嗰啲 4A 咧做啲大客先会咁做嘅，但我发觉咧今时今日咧，即系你唔咁样做咧，你嘅工作机会更加少啊，即系所谓 preparation 咧就系、是。即系我要用我嘅方法嚟讲人哋嘅故事嘅时候咧，咁我就趁而家 YouTube 咁容易可以 download 到一条片，全世界嘅 reference 咧，你都系尽在个 keyboard search 就得噶啦。即系举个例，以前有人话 storyboard 都要成本噶嘛，咁你话 storyboard 对个客嚟讲，即系佢能够幻想到你点样拍嘅能力咧，如果唔高嘅时候咧，你画一个公仔出嚟，佢即系靠幻想。你知香港人今时今日越嚟越唔鍾意幻想，越嚟越都夠膽死问你个问题啊，你个 storyboard 搵完不画，咁你拍出嚟咪黑白㗎咁样。嗱，即係我唔係讲笑嘅。即係呢个世界有好多冗员呢，真係问得出呢啲问题嘅，真係唔係讲笑。咁於是乎呢，后来就出现咗 moodboard 啦，就搵啲网上面搵啲图画，或者买啲 stock photo 返嚟砌一个 hard copy 俾佢睇啦，即係后期啊。咁但係而家呢 ,YouTube 搵嘢又唔使錢，你啲嘢唔係出街㗎嘛，你嘢係內部用嘅時候，你可以無限咁樣，你見你想點樣拍，你想個 visual 係點樣，你想啲構圖係點樣，即係只要你嘥少時間呢就搵到㗎。咁於是乎呢，近年呢我都係剪個 mock up 俾佢，即係涉水㗎大佬，呢啲無常競稿㗎等於。咁但係而家搵食實在太艱難啦，同埋二來你又慳好大口水，說服力強啲，佢幻想空間細啲， 咁成个流程会 smooth 啲咁样，同埋会快啲表达得，令到佢明你个諗法。咁於是乎呢当我 present 完之后呢，就俾 quotation 嘅时候呢，我就真係突然间停一停囉。咁佢哋打量緊个价钱嘅时候呢，咁我諗起啦，嘩呢、這个价钱呢係我十年前呢係剪一条广告片，淨係斋剪嘅价钱。而家同你出四日 crew 拍埋阴公。咁所以唉，即係我其实我哋呢一行我影响重大。即係譬如人工大家都有萬蚊，十年后有萬蚊，你做嘅嘢可能係一样。但我哋呢行呢，而家我收你一萬蚊呢，我可能要嘥咗四千蚊走去请人哋帮手出 crew 啊，即係个比例啊，梗係唔会咁平啦。即係十萬蚊到出四萬蚊请人出 crew， 后期就我自己做返storyboard， 即係呢啲咁 mockup 啊，开会啊，度橋啊，都我自己做返，我先至可以赚到相对多嘅钱㗎咋。所以真係扑街到啊，而家真係一个点嘅。因为如果我用返我认为合理嘅价钱喎，喂，大把人争住做啦，即係你未同合作过去点知你收得咁贵嘅啫。咁佢所谓贵，因为而家呢好多人都误解咗呢，虽然一部 iPhone 拍到嘅嘢已经靓过好多人即係出 crew 拍嘅机㗎啦，睇视乎你识唔识拍嘅啫。如果你识得拍嘅话， iPhone 都可以拍得好靓，华为都可以拍得好靓。咁但係一个世俗嘅人呢，即係觉得嘩你部机唔好贵嘅咗，你譬如你我出部，譬如我买一部 Blackmagic， 二万蚊都唔使连埋镜头咁样。咁佢觉得嘩你二万蚊部机你收我十二万咁搞错啊咁样。有啲人觉得係咁㗎嘛。咁但係收你十二万嘅时候，的确我係租部机都要二万蚊嗰阵时。咁又如何啫，因为平俾你囉。咁但係最惨就係而家呢，佢话我即係我个客话我哋 office 做 IT 嗰个呢，就平时帮我哋拍开嘢嘅，你使唔使佢嚟开会呢咁样。我都唔使㗎啦，佢做佢嘅嘢啦咁样。即係间间公司呢都有啲请缨，或者老细被逼佢嘅职位呢係做返我哋同样嘅嘢嘅。咁所以我真係讲坚考虑会转行囉。因为即係你拍得靓唔靓即係冇乜人 care 囉，甚至乎一个网台节目或者一个live 个画面靓唔靓都有，都即係都有人即係识得分辨，我都好开心㗎啦已经。即係证明九吹油呢係比较高质啲㗎啦。咁你见到其他啲即係唔好又话人哋乜啦，即係佢哋要求真係实在太低啦。因为佢哋觉得自己嘅内容係好劲咁样，我就唔夠佢劲就真嘅。咁所以呢我就要一啲补充啦，即係同埋我嘅强项嚟㗎嘛相对。Eddie Sir， 间房你想点啊，是想表达啲咩呢？ Alex Chung 想问你 ,Welcome 而家用紧嗰隻 Animal Fix Lens 系咪算抵玩？ 非常抵。 每一个间房连 band 队都有风格，我以前系东头同前方都见到好多创作人，若果系戒毒所或者黑手间房一定系新 Beyond。不过冇接触好多年,LS 有唔知道昌昌近况吗？ Jean Christie 而家做 freelance 真系越来越恶做，有好多大陆人印度人抢生意， Jean Christie 客户会觉得喂佢哋可以收得感平，点解你咁计 ?Exactly。咁所以唉，真係好阴功啦，总之。咁呢就係、是、不过即係如果斗价呢，其实我真係唔夠去斗㗎啦。但係如果 presentation 呢，我就几有信心嘅。因为我只要有机会呢，我 direct to client 呢，我通常都有得做嘅，都接得成嘅單嘢。但问题呢好多时呢就有啲中间疑判呢喺中间令到我做唔到啫。因为呢就算我帮佢手见埋客呢，但佢 mark up 到呢，譬如我十萬咁樣，佢真係夠膽死呢係八十萬咁樣。咁點做啫，實唔得啦，單嘢實唔成啦。咁又甚至乎個客減價，咁佢又按比例減返，喂五萬都唔得啊，你我知你係值，不過呢真係好過大家冇得做啊。咁但係撲你個街佢攞咗四十萬喎，如果我收五萬嘅時候。大鑊。昌昌呢，我就Facebook 唔係Facebook 嘅 message 问候过佢嘅。咁佢好精神添，咁我佢仲想上嚟九吹，想即係想上嚟做加班，咁我就推咗佢啦。因为呢嗰几日係好危险啊，因为我同时同一个礼拜里面呢计埋昌昌，我認识嘅人係为咗原罪啊，即係黑衫后生或者係政治人。我已经同一个礼拜三个朋友俾人打到入厂， 我自己都要好小心，因为呢我其中一个朋友是素人嚟嘅。咁呢佢就係喺一个嗰啲电商呢，街边啲灰色嗰啲电商呢，有人游咗寫住国商。咁我帮佢影，佢帮我影。咁之后呢影完，因为嗰个好高调喺条马路中间嘅。咁可能有人专登喺嗰度步住有啲咩人走去影相啊，或者步住睇下有冇人喺度加两笔啊咁样。咁於是乎可能点咗相啦，可能样都可能，因为拉唔到啲人又冇报到警。咁最驚就係呢，因为我当时有戴眼镜嘅。我朋友俾人打完之后呢，都往往有啲嘢讲㗎嘛，如果佢唔係南亚裔嘅话，即係教训下你㗎嘛。叫你个死眼仔嗰个朋友小心啲呀，唔好咁多嘢讲呀咁样。佢讲咗佢咁嘅嘢。咁於是乎呢，就令到我呢真係有少少俾佢影响到我嘅免于恐惧嘅自由啦。咁於是乎呢，我同阿昌昌讲，我话喂，你呢排都唔好上嚟啦，因为我呢一区呢比较危险啊，即係发生咗啲咁嘅事啊。哈，枪枪鬼打冇咁精神。佢系咪先，我都想搵个人执返一剂泄下粪啊咁样。即係话呢，警察打完佢，佢想打返嗰啲蓝丝咁样。即係我知佢唔系讲真啦。咁但係证明呢佢系好健康同埋充满战意嘅。但可惜呢我就唔想招呼佢啦，因为呢度夜晚真系好静啊。即係唔通我送佢返屋企咩，但送完返屋企我返返嚟我又俾人打咁点呢，咁所以呢我就婉拒咗佢嘅好意啦。咁我仲话呢排呢我都唔会请嘉宾㗎啦，甚至乎我唔会去人哋嗰度做嘉宾囉。因为都有另外一啲友台呢都搵过去做嘉宾，约咗我两次，但我都推咗嘅。即係我亦都唔想即係去啲唔熟嘅地方啦。同埋嗰啲台好劲㗎嘛，即係讲緊啲收视率係十万八万都行行地嘅，因为我哋真係好多人睇嘅嗰个台。印度人都争生意哦，佢都系做翻啲佢啲同乡啫嘛。 Jean Christie 客户会觉得，喂，佢哋可以收得咁平，点解你咁计？陈地主点睇？直刘九话杀咗啲学生制换内地几万年青人嚟香港嘅言论。C 仲今次选举有冇得影候选人宣传品 ？Keith Mark 如果投票请你拍段片改善形象，可以点拍 ？Jean Christie 内地年青人一早已经渗透了。 嗯，乜嘢话？点啊？点啊？边只系流狗啊？话杀咗啲学生，再换内地几万年青人嚟香港嘅言论啊？哦，边个流狗啊？有人咁讲过啊？妖咁呢啲其实根本就唔捻使理佢，我觉得，即系佢，即系觉得而家都系发泄啫嘛。啲咩杀咗香港啲学生，即关你咩事啫？讲得出嗰啲就嚟死啦！边个流狗先？阿刘淑仪？定啊，唔知啊，刘西良有冇理由啊？ 是从今次选举有冇得影候选人宣传品 ？Chief Mark， 如果投票请你拍段片改善形象，可以点拍？ 嗱，其实老实讲 ，Popo 嗰啲我都有 job 噶，真系，但系我已经绝对唔会接一啲帮佢改善形象嘅 job 噶啦。咁所以我谂都唔想谂啊，即系一定有钱我都唔会赚咯呢啲。即系譬如。拍教育电视咁我有兴趣拍，因为你要教育佢㗎嘛。因为佢天生唔係衰人，但係有权力同埋有利益嘅时候变咗衰人㗎嘛。 Jean Christie 内地年轻人一早已经渗透了。 女 人做昨天昌昌。 其实内地年轻人一早渗透了咪变咗梁天琦囉。咁所以我哋真係输唔晒喎，即係大家唔使咁 dark。即係呢个係 bright side 嚟嘅，即係你见梁天琦，甚至乎我有一晚见到有间大学有啲人分享一下，因为个心情太差。咁有个八两金嗰啲画嘅福建仔，冬菇头嘅，即係戴晒口罩。即係我觉得嗰百五个咪呢啲人囉，即係大家唔好咁執着囉，希望呢样嘢。唔係个个都係施君龙嚟㗎嘛，大佬。 雷岭做昨天昌昌有上金英节目 ，Jean Christie 大学的研究院硕士博士好多内地生，佢哋毕业之后可以做 EO 入民建联，慢慢渗入香港的政府管理层。陈地主拎雷乌灯嗰个光头狗 ，Jean Christie 所以杀唔杀都唔系重点了。Eddie 五流狗系光头试杀 ，Alex Chan 拍片真系好难改翻形象。 系冇啊，你点拍都冇用噶啦。咁嗰个光头狗，你话屌呢啲人系。即係好明显就係一老草㗎啦，俾人捧两捧就即刻好膨胀。佢话要心狠手辣添，咁心狠手辣你嗰日又唔开枪，咁就俾人开咗枪啦，你又唔够心狠手辣喎，唔通。 Jean Christie， 不过都讲翻，大陆人都好多支持我哋的，不过不敢出声嘅。据统计所得，大陆儿童来港四年就会变，不一定会滥。 系冇错啊，咁所以即系嗱，我觉得咧，成日都抗拒大陆移民咧，即系又踢劫啦，即系总之有一排系好对大陆嘅移民或者大陆游客，即系特别过激嗰啲咧。即系我又系针对一啲好容易崇拜黄毓民嗰啲人咧，嗱、呢个唔系情绪嚟噶，即系你横即系统计 又嚟打紧仗啊！ 我识嘅朋友里面咧，都系特别中意黄毓民、陈云、黄仁达嗰啲人咧，系零舍对啲外来人好抗拒嘅。嗱、例如啱啱发生紧嘅事咧，就系、是。有人喺啊，唔知我听吴志森啫，佢喺连登话见到啊，而家吴志森好似发现新大陆咁啊，日日都讲连登咁样，即系以为咁样就好潮好 in 咁样啦，可能咁咧，佢就话甚至乎因为岑子杰俾人揼爆晒光咁样，俾人劈添啊，其实系咁咧就南亚人做嘅，因为咁 点知俾人劈啊，成 个取俾人劈啊，即系统称劈友啦，咁咧就系话因为南亚人做，所以咧就要同重庆大厦装修，甚至乎搞清真寺。咁我会讲得出呢啲人咧，只系两种人嘅啫。第一就系我以上讲，啱啱郑华讲嗰啲啦。嗱，我唔够胆讲，中意黄毓民嗰啲人，就系、是、一定，即系仲有崇拜黄毓民同埋即系中意普城嘅人咧。就是一定是呢啲咁冲动嘅人，即係但係调返转呢，就係咁巧嗰啲人都係鍾意黄毓民囉，你明唔明个分别呀？即係话你鍾意黄毓民嗰啲呢就未必係咁，但係呢係咁样嗰啲必定係叶普城嘅 fans 嚟嘅，即係我即係好大胆咁样讲，因为喺社运十几年嘅历史里面呢，即係好多社运嘅朋友呀，真係即係上次同个細路仔出去示威嘅时候，佢都觉得哇，点解你识咁多人嘅呢，咁样其实你估我真系港督咩，区议员咩，或者即系只不过撞一撞面呢，好热衷社运嘅都系嗰啲人。咁当佢第一次接触社运嘅时候，见到我淨系一条路都 high 三四次嘅，佢以为我哇，点解你咁多人都识你嘅，其实唔系啦，其实真系嗱，佢都系嗰啲人。咁你可想而知呢，即系咁多年以嚟呢，我识得几多社运人啦，又兼及嗰陣時喺網台嗰度開咪，有好多網聚咁樣，即係真係識得唔少啊！咁嗰啲亦都係好熱情嘅。咁但係已經好多人呢，因為葉普城呢，即係變咗，佢都唔係我敵人嚟嘅。但只不過呢，佢當咗好多同路人係敵人㗎嘛。咁呢個影響咪好大囉。咁我覺得所有都係仇恨行先嘅呢，就係、是、一定係我講嗰啲人啦。咁另外一批人呢，即係话要将重庆装修呢，就可能係警察啦。因为而家我发觉香港成个社运呢，即係成个运动啊，即係警察啦、政府啦、示威者啦、蓝丝啦，呢几个 party 以外呢，就仲有两个 party 以上呢係淨係搵食嘅啫。就是、因为有啲人唔想香港平静，就不停呢升温啦，不停咁样制造一啲一浪接一浪嘅一啲现象啊，就令到香港嘅楼价会大泻，就想买平嘢，想香港乱，想从中得利，兼夹咧大陆嘅政府咧，某啲发言人都开晒口噶啦，就系话要介入香港嘅企业咁样，咁啊介入香港企业冇理由咁蚀卓，真金白银，即系你买嘢都等翻八折嘅时候买系咪？等佢减价或者清货嘅时候买系咪？你冇理由去高峰嘅时候买噶嘛？觉得唔锯。咁如果与其咧，我用个正价嚟买咧，要嘥咁多钱，我宁愿出些少钱去怼冧个市，嗰度比例真系好少嘅啫。于是乎咧，买到平嘢。咁呢班一班人啦，咁今日林郑出到嚟咧，唔系今日，即系施政报告咧，琴日咧就竟然咧俾我感觉咧，呢个根本就唔系施政报告。呢、这个就是楼盘的促销会来的。喂，即是你用一个呼吁一个是不是呼吁定是政策呢，我都不敢肯定，应该是政策来的，施政报告啊。咁呢就是可以一成首期就买楼， 咁咧就好多人计咧，而家以而家嘅楼价咧，即系佢完全系冇谂住，即系呢个情况咧，就系根本就系帮紧一啲二手楼甩身嘅会嚟嘅，即系一个政策嚟嘅。咁咧800万嚟计，咁你俾首期一成啊，定两成？两成，一成。咁兼教你，即系当你俾一成嘅首期嘅月供要几多钱啊？都要40000蚊咁样，30年咁样。喂，咁佢嘅预算盘咧？就系谂住，喂，你做咗楼奴嘅话咧，你咪唔会出嚟整乱个社会咯。第二就系、是，亦都系方便有啲人出货。咁第三就系顶住个市，因为咧你有咗一成咧，个楼价就唔会跌噶咯。因为咧即系个市场大咗啦嘛，咁又可以顶住个市咯。好明显咧就系同买平货嗰啲人咧系背道而驰嘅。咁其实咧呢两个 party 咧。喺六月开始都未成型嘅，但系而家慢慢咧，至到今时今日咧，已经成为佢哋之间嘅角力。我哋咧就变咗喺中间，就做咗佢哋嘅棋子或者演员。咁我谂大家沉淀咗之后咧，我相信大家真系如果啊，即系嗱，我唔系指点，即系我幻想啫。即系假如大家都觉得太多杂人入咗嚟呢个运动啦，即系用后生仔嘅角度咧，即系你搞烂咗、搞 cheap 咗啊，即系。当吴志森都入去高登嘅时候，仲点样潮啫？即系啲阿伯都入晒嚟咯，即系高登都一样。嗰阵时话好似好潮咁样啦。喺呢个2010年嘅时候，有好多潮语啊，好多新发明啊，好多玩法啊，因为学 2chan 同埋 4chan 嗰啲嗰类外国嘅 forum 咁样，即系带咗入嚟香港，将呢个文化。咁但系而家哇，连吴志森呢啲老嘢都成日都连登嘅话。咁连登仲有冇价值呢？大家不如谂下啦。呢个已经唔系一个潮物嚟噶啦。呢、这个只所谓连登仔，咪即系所谓香港人咯。香港人咁多人都去连登就睇嘢，即系觉得好多人都吹奏连登咧，我觉得系一个笑话嚟嘅。咁只不过咩连登仔，连登仔如果大陆人又上连登，黑警又上连登，蓝丝又上连登，因为想知道你啲消息啊嘛。咁你究竟你身为连登仔，你会唔会自豪呢？咁样 打仗啊！ 系唔系？即系我意思，嗰个系一个好 common 嘅一个 forum， 一个通讯嘅地方，已经唔系一个啲咩一个咩神圣或者一个好有型或者一个好可歌可泣嘅地方啦。我觉得已经咁咧，会唔会因为呢个时候可能 create 第二样嘢啦？又或者可唔可以即系大家又相对有独立思考去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咧？因为而家除咗连登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 Telegram 咁样可以。即系自己组群组，同埋今时今日，当时即系当时早十年八年前有Visa 啦，至到而家，即系大家已经学识到一样嘢咧，就系咩叫 anonymous 啊，即系有个面具，个个都系呢个面具，你唔识已经唔分你我嘅时候，当大家都系同一个方向做紧一样嘢嘅时候，那个力量咧就绝对大过有个大台啦，我认为系。因为大台会帮你手之余又会出卖你，同埋大台嗰啲人贪钱嘅时候又会收钱做嘢咁样，咁所以 anonymous 呢个精神咧，即系大家不分你我，即系大家即系知道嗰个目标系做咩嘅，就用自己嘅方法去做咯。咁你呼吁人哋去搞呢、这个清真寺，去搞呢、这个重庆大厦，我觉得即系都系得嗰两种人咯，一系就叶宝成。嘅追随者，因为佢哋好爽噶嘛，即系仇恨就最爽噶啦。冇咗仇恨咧，就人生冇乐趣，冇咗方向。咁另外一班咧，就系、是、令到香港更加乱咯。因为咧，如果拉埋嗰啲少数民族落水咧，就大领落啦，真系咪变咗文革咁咯？唔同嘅成分又唔同嘅殴斗咁样，斗到一个即系斗到一个时候，就真系楼价跌，香港翻唔到转头。咁有人欢喜有人愁啦，当然就系、是、咁。但我哋咧就变咗帮凶啦。咁当然我喺度讲嘥气嘅，因为咧我相信入得嚟九吹廿四嘅人咧，都唔会喐手走去帮人哋装修过啊，有啊举下手。嗱，我唔系点你啊，即系我相信冇啫，只不过系即系我唔系引蛇出洞啊，绝对。咁所以咧，好多我认为会走去装修。同埋会冲得好前嗰啲人，有鬼时间听网台咩？边个叫刘世良都唔知啦！嗰啲人老实讲， 即系喺唐边学嗰度咧，喺度赎罪嗰啲老嘢咧，就会听晒嘅。我认为 是。哇！我妈都有听啊。 系嘛？ 系我妈话阿城寨系咪啊？刘世良系咪好听？ 嗯。咪系咯，即系因为不停咁样崩啲拎出嚟，我见到我成个版面嘅 recommendation 起码都有五分一系刘世良嘅，因为佢系大纪元都成日访问佢啊嘛，好似系。 The Man The Chili， 大家有冇睇龙门边室老板条片？好正，男神 Keith Mark。 喂，但系嗰条片咧最尾嗰个女人都唔走，咁你知点样解决咧？最尾吓 ，Keith Mark， 中共人、中国人分别咯。Captain Pedal 开探长 Alex Sal， Good morning， Angie。这个是根据教育学院做的研究，如果超过十岁以上来讲，较难变，因为受过大陆教育，但若果几岁或者出身于新移民家庭，都会变黄。梁天琦就是例子。Angie 五分啦，再见。 好啊，再见。 林郑呢招系好阴毒，市场其实连登都有蓝丝五毛，甚至黑警出 post 挑拨离间，一啲都唔奇。Keith Mark， 今日仲有人相信叶普成系有。Greg Ray， 如果陈建林想自杀，唔在九楼天台自跳，要多次。一句好多佢阿妈负评，希望不是真。如果系真，扑街，怎做人老母？不过个女判女同院，仍去泰国玩，已明晒。Keith Mark 连登系一个 platform， 思想老老实实。依家连 BK C 九都上连登，最6301万4381，最6301万4381，哪里打仗？Andy Trump 系喊长 ，Ben Christie 搞清真寺，傻的吗 ？Keith Mark 你要搞乜登都好，又起一个好陈地主话我楼下突然间有几架狗车 ，Keith Mark 唔好。做破坏 ，No keep sorry coming late with power， 不要中计。Andy Trump 边个搞南亚人机，边个系鬼？ 系喂，咁所以其实咧呢个都系共识嚟噶啦。就算嗰啲即系好前线嗰啲，不过好可惜地咧，即系我都收到一啲好确实嘅证据咧。即系通常我听到就当听下啦，但系当几个 party 都有关嘅时候咧，我就相对会信多啲嘅。咁有法律界嘅人啦，因为有人保释噶嘛。同埋有啲特別嘅家庭啦，我都係聽到有啲消息咧，就係話其實示威者嘅後生仔當中咧，都係有人收錢做嘢嘅。咁但係嗰啲啊出自藍絲嘅家庭啦，第一樣就係、是，第二樣咧就係懵丙啦，即係俾錢嗰啲人咧，佢唔會話嗱我俾兩皮嘢你又做呢啲俾我睇，佢唔會咁講嘅。佢一定会话：喂，我好支持你哋噶，即系见到你哋，即系帮咗我哋，即系鼓励到去爆啦。嗱，当时嘅青年新政咧，俾我感觉就系咁啦，即系出嚟选或者即系嗰啲头面人物咧，都系俾即系唔好话利用啦，即系俾人用一股热情咧、热诚啊，就走去感动到佢。咁佢就唔会追问佢系咩来源噶啦。咁佢又或者谂到一个好好嘅说法，咁令到佢。觉得舒服嘅，咁但系点知原来背后咧系有个得意嘅金主嘅，咁呢啲会发生嘅，长期都会发生嘅，咁所以，唉，真系要好嘥好多精力同埋有翻咁上下智慧咧，先可以斗得赢噶。咁总之咧就唔好闹交，唔好自己针对翻自己人，即系尤其是恶毒咁样闹啊，尤其是出到一啲好严重嘅指控啊，其实。我头先讲叶普成嗰啲风格嘅人咧，佢点解要针对南亚仔咧？即系以我分析同埋经验咧，佢就系唔妥 Philando 啫嘛。其实系即系工党嗰个张超雄啊，因为有啲人真系好憎张超雄嘅，即系逢亲佢撑嘅人，我都要搞佢嘅，就系咁解嘅啫，就系出自仇恨嘅啫。即系仇恨嗰个威力真系好大嘅。虽然我都唔能够 100% 抑制到我自己嘅仇恨。因为本身我人就唔系好用斗狠啦，咁啊呢个系我好彩啦。咁有啲人唔排除系噶嘛，咁嗰啲人点样抑制自己嘅仇恨呢？我觉得即系大家应该有呢啲朋友嘅话咧，即系应该要帮下手，即系倾下偈先得咯。 Jack Musick MB 邓无锡前热血公民成员法国佬讲过，雨伞运动前几个月已经被跟踪，从此得知差佬渗透取情报不弱。陈地主起 FB 连陈云个电脑都浮翻出嚟。Andy Trump 探长，你之前讲连登有鬼，依家我信太多大风鬼，行红亲共嘅人系可以灭绝人性。当年文革亲如父子兄弟都会互斗，自相残杀，歌撑警佬冇编织故事都唔出奇。Jane Christie 咁巧合，我楼下半小时前都有三架狗车。 咁啊，每个区都有，因为可能收到风啦。即系 Andy Trump， 你系咪话之前讲连登有鬼，而家你信啊？太多带风鬼系咩意思啊？ 即系整啲 识经常、或者即系总之写一啲嘢引人入信咯。 哦，系，因为你变咗一个好多人慕名而嚟嘅地方咧，就自然会有啲嘢发生，同埋。佢系一个特别嘅地方嚟嘅，因为当时高登咧系俾人打压到咧，即系喺网络上面，即系攻击到要熄灯嘅。但系其实佢已经一个商业机构嚟噶，但系连登啊竟然冇熄个灯，用兼夹咧又唔会有人 hack 佢嘅，即系呢个先系一个谜啊嘛。 Andy Trump 中共识玩分化，司长之前听社工讲有爷青收钱去示威搞事。 哦，系啊，爷青啊，哦爷青，真系。即系嗱，我都听过好多唔同 party 讲，即系嗱，因为咧之前我都费事咁讲啦，即系人哋讲我讲鹦鹉咩？你估？ 夜 清噶，而家人都系夜清噶啦，我系夜佬咯，我都系夜晚先行事嘅。 夜清噶，大佬。 唔系咁，但系社工嗰啲 term 嚟嘅啫，我谂呢、這个边清啦，夜清，即系呢个系label 嚟嘅，我觉得。 即系嗰啲话间时话咩嗰啲咩去执仔嗰啲啊？ 哦，可能啦。 Jan Christie， 大家唔记得咗香港本来就系特务之都，有鬼太正常。Andy Trump 系啊，太多大风鬼同分化。 系，咁有啲人觉得我都系啦，当然。咁但系俾钱我都戇交噶啦，得个几百人听，咁就连登又唔同啦。 Jan Christie 夜清要响条街度，而家个个都宅在家。 哦，即系宅清而家啲叫做，睇下而家有几多人 live 先，即系仲未有人成日挑机咧，我谂都系得200人嘅啫，睇睇，等等先。360 OK， 喂，咁就继续啦。喂，今日嘅天气都唔错，我觉得又干燥啦，即系我比较中意干燥啦，同埋有太阳啦。不过啲空气质素都麻麻地， 好热、 我唔觉得好热啫，我都 OK 喎，反而喺街都。咁咧就系、是、我头先讲啦，即系唔想停下来啦，根本就系、是、一浪接一浪啦。同埋嗰阿陈同学嗰单嘢咧，我相信即系成单嘢都系。处心积虑咁样嚟 fit 鸠我哋嘅，咁与其我哋都查唔到嗰啲咩真相，咁啊，同埋我相信我哋无端端作为一个素人咧，点样查到咧？咁你当即系某程度，我觉得都好多网上嘅消费嘅，即系我觉得系，尤其是有啲当奇案咧，即系一旦我哋当咗呢啲嘢系娱乐嘅时候，我觉得就好恐怖啦，已经。有啲人追呢啲嘢睇咁，你知唔知啊？即系有啲人，即系你睇见，即系咁多人去 share 呢啲咧，同埋咁多人咧都成个古仔咁样讲一次出嚟咧，即系可能我个人比较脆弱啦，即系不停咁样多次伤害紧，无论人哋或者自己都系，即系何必要将一即系嗱，我咁样讲唔系代表唔关心啊。当你系冇咩出路啊，你关心嚟都冇出路嘅时候。你最尾只系跌翻落去伤感，我觉得对成个自己啦，对成个香港都系冇好处嘅。即系你俾佢玩咗呢镬，你系真系唔够去斗，就要投降啦！真系，即系唔好影响到自己太多嘅生活咯。因为我见到嗰啲好唔负责任嗰啲 KOL 咧，屌你讲捻到真系好似同佢一齐同居咁样嘅，即系我觉得好离谱啊！呢啲又是奇案迷啦，又好中意将呢啲嘢嚟消费咯，我觉得。好奇或者关心我都理解嘅。咁但係我感觉嚟嘅啫，纯粹係。即係我唔係叫你唔听，即係冇能力添啦。即係我觉得我讲緊我嘅感觉呢，就係我唔会听囉，因为我听到都好伤感㗎。即係你尤其是将件事讲到真嘅一样咁样。咁另外即係我都衰呀，用施政报告呢个标题呢，我都係抽少水㗎啦。即係我觉得我係宁可你是将那个问题去即是具体地去查，去将它公开那些闭路电视公开的真相，又甚至乎认真这样知道，即是去浪费资源去即高调地查一下这些案件，又或甚至乎内部的人知道内情那些，我讲政府那些人，即是都做下好心，即系还一个清白啊，大佬！即系好过你讲紧埋呢啲咁嘅咩楼盘嘅促销会啊，我觉得即系不知所谓，咁都叫做即系为民解困啊！你唔可以死喂，大佬！即系有个统计咧，唔系我自己统计啊，即系专业嘅统计咧，即系佢而家出呢个方案咧，当一层楼800万咧， 即系个压力测试系有数据真凭实据咧，都系得全港啊，都系得唔够10% 嘅人可以 fulfill 到，即系讲紧两个人嘅核心家庭啊，唔系讲单人啊，两个人嘅核心家庭都得6%+咧，能够可以买到你楼，即系换句话嚟讲咧，即系有6%+嘅人先至受惠到啊，大佬。同埋二来你又搞错晒啊，今日时今日咁多人上街咧。佢并唔系因为为一层楼买唔到而上街嘅，系正正调翻转啊！调转嘅原因咧，就系你所有嘅施政咧都系倾斜啊嘛，而令到我哋觉得好愤怒啊嘛！政府做嘅嘢唔系为咗市民，系为咗啲少数嘅人啊嘛！我哋走出嚟，即系佢调翻转嚟谂嘅意思咧，就系话佢就希望咧就用楼奴呢个金光圈。就令到咧，好多人都俾心机揾钱做嘢，唔好理咁多社会嘅嘢啦。我偷钱你唔好理啦，即系我哋偷钱你都管制唔到，你最好唔好知啦咁样。即系个问题喺呢度啊嘛，你日日咁样偷钱，偷钱嚟起山跑啦，偷钱嚟填海啦，偷钱嚟起行人天桥啦，偷钱要嚟18區起个球场啦咁样。喂，大佬嗰啲钱真系好捻多嘅，嗰度真系，即系你不单止唔系豪俾人啊，仲系鼓励人哋。即系好难，好辛苦咁样生活，仲要买楼，而又估错晒。咁讲得出6%+嘅人，即系银行啲银行界，因为佢要评估你供唔供得起，就要你知道几多人，你有几多人供呢层楼，同埋你人工有几多。喂，你搞呢个方案出嚟，都未曾咨询过啲人，你又可以搞呢个方案出嚟，好明显，佢呢个施政报告就唔系做俾外睇噶啦，亦都唔系益我哋噶啦，就系、是、因为。同对方斗咯，对方就系想整平你啲楼，你又想整到有价有市咁样，不停咁斗咯。喂，可想而知，佢用口口声声用够胆讲自己，俾个机会佢将香港整翻好。屌，我真系发紧梦嘅时候，我真系谂，突然间有啲电影咧，即系唔知专系请啲黑水雇佣兵过嚟香港，过嚟某个地方做嘢咁样。嗱，发梦咋？即系我觉得我宁愿个梦系咁样咯，即系反而我哋众筹都仲得啊，真系。即系有套戏啊，想编个咁嘅剧嘅啫，纯粹系。 Keith Mark 香港咁多浮士，你又讲阴谋论，啲前线边个仲认识野狗？你唔好再编先啦。Amy Chan 林郑不落地狱，谁落地狱 ？Keith Mark 拒绝中共人，中感全怀，永后述支持香港，支持黑警，支持共军，更支持全新的香港人。是做呢个政府真系永远都你讲东佢去西。Keith Mark 系益中产的。 啊，呢位威料咧，即系你唔认同我咁讲咧，原因你就听唔清楚我讲乜。你一听到有人讲野狗咧，上晒头。我话热狗嗰类人啊，你听唔听到啊？咁同埋热狗并唔系冇咗啊，前线人唔识热狗，唔系话佢冇影响力嘅，佢仲想好想有影响力嘅。上次游行都仲揸个兜出嚟收捐钱啊，大佬，即系你点可以放过呢啲咁嘅你认为系尸体嘅人啊？即系佢影响唔到后生仔，我又认同嘅，因为我问啲前线嘅僆仔咧，冇人知边个系黄仁达嘅。 打仗啊，而家 唔系，真系要提防呢啲人噶，即系佢。都有影响力嘅，事实上有好多中坑啊！嗱，讲紧我嗰代，我嘅旧同事，全部因为我闹热狗、闹热狗成 unfriend 晒我嘅，咁我都睇到佢哋 Facebook 噶嘛，咁佢哋根本就系呢啲人啊！我攞我嘅亲身嘅经历系同你讲啊，即系所以你唔好喺度包我颈啦，唔该，你听清楚我讲乜先啦。 Keith Mark 拒绝中共人，中感全怀，永后述支持香港，支持黑警，支持共军，更支持全新的香港人。是做呢个政府真系永远都你讲东佢去西。Keith Mark 系益中产的，趁地主益中产定害中产啊？ 啊，系咯，唔知益定害啊，真系。即系嗱，当然有啲冇层楼就冇抬唔起头嘅人咧，就觉得佢益佢啦。咁但系有啲懵盛盛咧，就听老豆老母点咧，有层楼先得噶咁嗰啲，又或者有层楼嘅人先嫁俾你噶咁样。咁嗰啲就真係害撚死佢呀，上咗车都咪点算呀。咁同埋呢位Wen Hao Su 呀，咦，你个名係国语人嚟㗎喎。支持黑警同埋支持共军，你即係点呀？有啲心灵平衡呀，你係咪牙板位呀？ Jean Christie， 我係中坑，我唔鍾意熱狗囉。 系咁啊！我唔系话你，即系我讲我啲真真正正嘅同一间公司嘅旧同事咧，即系好多噶，即系做 design 呢一行嗰啲人，即可能好欣赏叶公文嗰啲 design 咯。我谂佢哋， 思从唔好话叶九，郑从泰都冇乜人识。331小时，成日话打紧仗啊！依家岳奇耀、黄杨达系咪会坚持一世戴白框？ 唔系你都唔知啦，我都见唔到佢啦，而家。同埋佢留翻长，即系整翻个温拿头，再戴翻个李小龙嘅眼镜，冇人认得佢啊！根本上，佢因为佢个 icon 就系白框同埋光头，同埋有须根咁样。嗱喺经营个形象方面，佢非常成功嘅，即系其实真系唔使靓仔嘅。即系如果你要做一个领袖嘅话，最紧要呢个形象咧 consistent， 即系人都认得你嘅。搞埋啲手板模型啊，咁样自我崇拜啊，咁样都非常之有计嘅。老实讲，平心而论。OK， 继续。咁系南亚仔讲咗林郑呢，即系至到个嗰、那个施政报告呢，你听佢讲埋啲嘢呢，你呢仲系觉得佢戇鳩鳩㗎，真系。即系佢冇意志呀，真嘅。即系佢都根本就唔系嚟管嘅。佢根本呢就嚟交数嚟做完成任务嚟帮人偷钱㗎啫。佢自己有冇偷我唔知呀。咁唔讲啦呢个。咁南亚仔嗰单嘢讲咗啦，即系南亚仔与连登咁样。讲紧啊 Jimmy 啊，岑子杰又讲咗少少啦。咁每次咧都系游行前咗去 block 佢嘅。咁其实呢个举动咧，客观上咧个效果咧就系、是、催多啲人出嚟啫嘛。根本上即系佢就惊你哋唔记得咗有示威啦，咁啊制造一啲新闻出嚟。咁我见到咧，好不幸地咧，我有个 group 咧就系、是、叫行山 group 咧，唔知点解咧，我成日。自己走去 lift 咗呢，又俾人 invite 返 ,lift 咗 invite 返，唔知点解喎。即係唔知点解不离不弃，但係好难顶。但係我当我心情好或者能量高嘅时候呢，我觉得咁又唔使 lift group 嘅，因为你睇下嗰啲人諗乜都好㗎。因为有条友呢零零舍舍呢就係黐撚线嘅，啲嘢又吊撚转讲嘅，为拗而拗嘅。就係话啊，甚至见啲演技有进步喎，带埋血浆添，几认真啦咁样。啊，屌老尾呀，真係。即系我觉得啲蓝丝嗰个思维咧，即系可能食得塑化剂多啊！即系佢将啲胶嘢当咗系真嘅，即系好容易信咗嗰啲胶嘢系真咯。嗱，即系我要忏悔先。我喺2013年嘅时候咧，当时仲真系可以嬉笑怒骂嘅，真系，因为当时好似距离好远咁嘅。咁我就係负责推演嘅啫，我同阿周柏言嗰个节目呢老岸推歌呢，咁佢又讲啲好实务同埋好好真诚嘅嘢嘅时候呢，我就喺旁边插科打诨啦，缓和气氛啦，就仲有呢个天马行空啦，同埋呢个不停咁样搞玩讲笑啦，讲笑得嚟又推演啦咁样。我就讲嗰时警察都唔敢帮人个头。咁我有一集呢，我就话下次我哋抗争嘅时候呢，集体带个血包喺个头度，差人一埋嚟呢就剥爆血包，成头血，睇佢驚唔驚咁样。啲记者应来又好似好劲好悲壮咁样。啊，屌老尾啊，而家嗰啲蓝丝攞咗我呢个諗法呢，佢唔係攞我嘅，即係同一个諗法呢，佢攞嚟玩交交当真，就令到大陆啲人信。即係大陆啲人好单纯㗎嘛，佢单方面接收一啲信息嘅时候，佢冇呢个思考嘅空间㗎嘛。佢就真係会信咗。竟然我当年啊係要嚟搞笑，要嚟玩交，要嚟天马行空嬉笑怒骂嘅嘢。竟然今日有人冷血到当咗係真㗎喎。即係当咗佢哋真係扮嘢喎。扮咗以为真係带埋血包喎。仲话医院有护士啊，护士长啊证实咗阿岑浩辉咪阿岑子杰嗰啲血係假血嚟咁样。我问你死未先。 思从唔好话叶九，郑从泰都冇乜人识。331小时，成日话打紧仗啊！依家岳涛耀、黄杨达系咪会坚持一世戴白框？叶国呢帮系女，陈地主做楼奴俾政府绑30年供楼。再讲深一点，关系法一取消楼价太跌，即时付资产。Wilson Wong支持林郑跳海被自杀。Y 线叶九真正浪漫化运动之首，撩鬼唔知叶九出咩？加多网台就是你念念不忘， 神推都冇睇过啦，死都俾你讲翻生。让 Christy 蓝丝丝为你系睇唔透。冇 kit， 我对今次这个运动， 我真系答下呢位阿威先啊。你知唔知我讲紧热狗嗰啲人仍然存在嘅，佢哋嘅思维系冇改到啊。我唔系话热狗，即系我要编嘅诗，其实编唔编嘅诗都冇分别嘅，因为我呢个影响力真系好细。但只不过我想讲下我嘅亲身经历，我啲热狗嘅朋友，热普城嘅朋友，佢哋到而家依然喺个 Facebook 嗰度都仲系影响紧佢嘅朋友，呢个系存在噶嘛？曼德拉都死咗啦，曼德拉都死咗啦，系咪？咁啊，甘地都死埋啦，系咪？咁点解今日都仲有咁多人拎佢哋出嚟讲咧？我系讲紧呢个道理啊，即系我唔明你点解咁现实主义咧，个人。即系个预警都唔系一样，即系你夹硬话到我系讲紧佢哋啫嘛。咁人哋唔讲系咪代表我要唔讲咧？另外，我系咪一定要人哋咁我咁咧？咁我中意做老土怪得唔得先？ 让 Christy 蓝丝丝为你系睇唔透。冇 kit， 我对今次这个运动，从7月1日看直播冲击立法会后开始，我已经抱着淡然、冷然的态度，可能有点冷血。我相信只有这样先可以让自己生活下去。 系啊，冇错。 Two cam 开心嘅女人举起一只手，探长好啊。 喂，探长好啊，你我唔知道你讲乜噶，对唔住啊，冲 cam high 系咪啊？冲 cam he 啊，你个名都几好笑，猪唔系猪猪咁 he 啊？多谢你嘅留言啦，我又要重复咁样讲咧。举只手系咪即系你好咁嘅意思啊？我真系唔系好明嘅，捞唔到啊，对唔住。咁啊，睇一提一提大家啦，即系留言咧，希望成句留啦。譬如我攞一个例子啊，非常之好嘅。譬如有威先，佢就非常之好啊，即系佢但佢示范就系佢成句好完整嘅句子讲出嚟咧，我即刻明白，我即刻答到，即刻捞到，即刻留意佢讲乜。咁呢以免嘥大家嘅心机呢，就希望大家答即係留言嘅时候呢就盡量成句啦，因为我以一敌十咁样呢，我好难知道你讲緊我头先讲过啲乜嘢嘅，真係抱歉。 杨俊你好，我都系啱啱听咗你几次节目，我有订阅。 陈地 主义个报告就系想绑一班人，令个活动为咗份工，为咗层楼唔再出嚟。 系啊。 Amy Chan 叫嗰个 blue 仔试下，平话 Troy 最讨厌。 咩叫 blue 仔啊？系啦，即系正如我讲啦，我唔明咩嗰个 blue 仔试下，我真系唔明你讲乜咯，对唔住。 平话 Troy 最讨厌蓝丝谂嘢，系下流贱格，拎条咸片出嚟老屈，成日话人天使。 系咯，屌你咪，即系我觉得今日先至，即系头先我讲今日去见客噶嘛，咁完咗之后，倾完公事之后咧，就讲下心事啦，即系好难得，好难得，我个客竟然咧，佢行业系好多蓝丝嘅。但佢竟然咧就沟通嘅时候咧，即系倾闲偈嘅时候咧，佢就话：，哇！我去同我啲客同埋即系商会咁嗰啲人开会咧，我真系要角色扮演啊！咁我要扮一个极度蓝到黑嘅蓝丝啊，都好辛苦啊，辛苦晒噶，真系。咁咧，我点办法咧？我诶，佢哋一讲到啲僆仔出嚟暴徒咁样，我话系啊，枪枪打头啱啦。一系唔讲，一系讲到尽，讲到啲人收声，咁个角色扮演就成功啦。咁我发觉咧，即系我切身处地啊，假若咧我要扮蓝丝，我点知要扮得似咧？即系用方法演技嗰个方向咧，我就可以，你唔使扮蓝丝嘅。总之咧，你喺剧里面，你自己一个即系剧本里面，你自己一个渣男最贱格嘅，有咁贱得咁贱嘅贱人，例如。15岁死咗可惜啊！卜卜脆真系蠢翻镬，即系嗰啲咁嘅谂法咧，即系你一定要将自己催眠到一个咁衰嘅人，就自然会蓝噶啦。我觉得咁，所以咧，即系我头先讲系冒犯咗，唔好意思。即系我唯有，即系我一谂就谂咗呢啲最贱有几贱咧，我就要用呢个方法演技咧，我先至可以饰演到一个蓝丝咯。如果有一个好理性同埋好清楚、好清醒嘅方法去扮咧，我谂我真系讲唔出啦，啲嘢真系。 趁地主义个报告就系想绑一班人。 哦，系读咗啦。 平话 Troy 最讨厌蓝丝谂嘢，系下流贱格。 哦，系啊，都讲咗，陈志扬未讲啫。OK。 陈志扬填海真心系斜道，都几乎一国一制，周围大把地，仲要晒啲钱倒落海。填海最大作用就系挺住楼价。 唔系啊，填海最大作用就系偷钱啊！你填海嗰个岛，嗰个人工岛嘅价钱系包保你全世界喺国际，包括一啲顶级，譬如填海或者水利或者大工程，最叻就系荷兰噶啦。即系我认知，即系佢哋做咗最多呢啲嘢，最有经验嘅。我谂你去佢嗰个报价咧，一定系平过香港个报价，十倍都系保守啊！真系。咁同埋今日我听我个客讲咧，佢话佢个行业里面咧，有啲最大嘅工程咧，入商会就知啦。佢话佢哋真正做嘢嗰啲 contractor 咧，系去到第六判啊，先至开始系做嘢嗰啲人啊。头嗰五判咧，全部都系大陆佬嚟嘅。即是大陆的富豪来的。你想想多恐怖啊，你想想香港现在。即是好东西不学啊，他们啊那些大陆佬可能是被香港人点去穿胶花啊，整电路板那一批现在发了达，就全部就做了大判、二判、三判、五判、六判，全部都是靠关系。咁赚钱来到香港五六判，你想想那个工程一亿你未收到顶笼啊三五千万是不是，或者没有添啊。咁所以真係好撚恐怖啊！其实而家咁所以我哋嘅存在就係为咗阻止佢啦，阻唔阻止到即係冇人敢包囉，但係即係你冇理由助纣为虐囉，唔出声都係衰，我觉得而家已经係。所以今时今日壁垒分明啊，仲有今日见到一个令到有少少甜品嘅作用嘅，就係、是、咁我今日见完客去陪个朋友去某个商场度消费啦，原因就系嗰个商场咧就可以同一架电能车插电，即系有啲咁嘅商场嘅，好少嘅都，即系唔算多啦，即系 IFC 嗰啲梗系有啦，但系其他区比较少啲，咁去咗嗰个商场领展嘅商场嗰度消费啦，咁入到去个商场嘅时候，咁好多 secure 喎，唔知点解而家领展啲商场可能成日惊啲后生仔惊到死啦。即系 Visa 嘅金句话斋，政府唔系要我哋惊佢嘅，要佢惊我嘅，要惊埋，唔系佢惊，唔系人民惊佢嘅，系佢惊人民先至啱嘅。咁而家做到啦，真系佢改唔改变一件事啊？但系呢个情况已经做到啦。领展嘅商场咧，竟然咧一个细细嘅商场咧，我见到五个大婶喺度行嚟行去，嗰、那个系咪叫 concierge 嗰啲，即系新闻处嗰类啦，都有三个。啊 ，concierge 法文嚟嗰只，咁有三个大婶喺度晒个介绍，咁点解晒个介绍咧？入到去都未知嘅，咁点知去入到去759谂住买啲烟肉啦，点知冇得卖啦，咁啊出翻嚟咧，突然间听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咁我听到一啲后生仔嘅声咧，我谂都有成二三十有嘅人声，周围都有一嗌一齐嗌嘅，咁跟住咧嗰几个大婶咧喺度自己倾偈咧就话。诶，啲暴徒啊，死人暴徒啊，搞住晒咁样，啊，你老尾啊，真系，咁咧，我费事睬啊呢啲人，即系你招呼佢都嘥时间，但系点知突然间有个咧接近六尺高嘅大叔，温文有礼走埋去，可能佢哋都系街坊嚟嘅，就同嗰个阿婶斥训佢，佢话你唔可以咁样话人哋嘅，佢哋嗌口我冇办法，佢哋后生仔戴口罩着黑色衫都冇办法。佢冇影响人，冇打交，冇去违法，你唔应该咁样嚟标签佢哋系度暴徒啊！你知唔知啊？你咁啊，绝对系错噶。咁你估嗰个婶点样答佢咧？咁啊，个答案留翻转头为大家揭晓。我攞啲嘢饮先。 冇鸡皮添， 啊？ 冇鸡皮食添， 食晒啦， 系啊，咁零食咯， 食紫菜咯，或者猪皮咯。俾猪皮佢， 我紫菜。 OK， 咁啊，攞啲嘢食先啦。因为呢度九处廿四嘅 feel 咧，就系好似出嚟饮嘢咁噶嘛。咁啊，梗系要食下嘢啊。咁啊，曾经咧，即系次次都去鞭尸啊。呢个真系鞭尸啊。曾经有啲网友咧，即系连食嘢都俾佢干涉嘅，就好有道理咁样闹到扑街嘅咁样。咁当然佢唔会继续听啦，即系晒完嘢就走啦。但我真系好中意咧 live 嘅时候食嘢，即系其实食嘢唔系 physically。食咗个人有啲化学反应开心，我觉得系个气氛嚟嘅。尤其是食啲好鬼 creepy 嘅嘢咧，即系 crispy 嘅嘢咧， 唔系 creepy， 懒叻咁点 crispy？ 我系成日你成日取笑人啲发音，我又学咗啫嘛。 咩？哇！咁样 大嘅喂？系啊，咁我就当咗系真噶啦。 拼音特警揾你啊！ 拼音特警同埋认字特警都帮到我手。OK， 啲 crispy 嘅嘢咧，咁咧就好有瘾嘅。 陈地主，我快乐过生活，你拼命去生存，有钱去下旅行好过。工友我挪咯，其实有无可能为香港网台 call 坐低大家倾你未 ？Me Chan 历史啊 ，C 七。 啊，你呢个讲法又几有趣、啊，大家倾咁啊点咧？有咩目的呢？可唔可以讲下你嘅对呢个一齐倾呢个睇法呢？几有趣啊！即系我觉得可以讨论下。即系其实我自己又觉得冇可能嘅，我就即管想听下你嘅讲法嘅。 A 未 Chan 历史啊 ？C 七亿九友七 咩历史啊？真系惨啊！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啊 ！C 七亿九友出嚟街票 ，C 由 SC 仲上星期咪响连登见到啤牌宣传品，即刻有阵热狗味。Andy 冲热狗等于牛小 A Jack 咪食 M B 邓无色热狗没有消失，只是不认自己是热狗，继续散播仇恨。Two M 开露齿咬牙而笑嘅表情，系啊，我喜欢你节目，刘仁生探长好。 喂，兰生你好啊，都有一排好似唔系好见你留言、啊。Amy， 我又要提醒下你啊，喺九吹里面写一句冇头冇尾，我系完全唔知道你讲乜噶，但我好想你嘅留言要全句啦，咁我先知道你讲乜噶。哦，你上面话咩 blue 仔事啊，历史啊，咁都系唔知啊，其实有冇人知道睇一睇我，或者你自己再打成句啦，好唔好？唔该。 牛牛好少听 live， 好似睇电影咁，唔想睇你唔睇图或者中间插入间睇。 Andy 春我都好鍾意探长嘅节目，同我政见好似。 系。咁如果政见唔似，你会唔会鍾意呢？又唔鍾意㗎啦，咪。咁好正常嘅，我唔係 challenge 你呀。但只不过我有少变态啫。即係有时我鍾意听啲唔同政见嘅讲法，有啲唔同嘅论述，只要唔係令到好难受，我都会鍾意听嘅，其实。朱 Cam Hi， 系咪啊？其实你个名系咩中文？佢又唔肯读你，佢话我同你打招呼，你讲啲嘢啱听 ，OK。咁嗱，我就已经我即刻领悟到啦。咁原来咧，好多人听网台咧，都系因为啱听而听嘅。咁因为人就点可以面面俱圆啦，系咪？咁所以咧，有时发展到有时啲睇法唔啱听嘅时候咧，就会损失咗好多网友。咁呢个亦都系九七廿四嘅特色嚟嘅，即系车轮转咁嘅。即系我觉得都系好事嚟嘅，即系大家揾一啲自己听得舒服嘅嘢，啱嘅，好正常嘅。咁但系我中意分享嘅，即系我又唔系特登系为咗你好啱听我而讲你好啱听嘅嘢嘅。咁啊。即系呢个希望你体谅啊！唔知点解系咁唔读嘢咧？ 陈志扬大陆人唔单纯，比香港人圆熟得多。佢嚟睇呢单嘢咁偏颇，唔只系因为信息封闭，最大原因系信息碎片化，一个个零散加信息，冇办法组合成一件完整事件，所以亦冇办法用逻辑同经验去分辨真假。所以听乜就讲乜。Max 老扮蓝丝太入血，轻抽离唔到角色。辉辉利用大白象工程来掠水是常识吧？ 系啊，咁我觉得阿陈志扬。你个逻辑都有少少，可能你个 term 啦，唔系个逻辑啦。你话大陆人唔单纯， 比香港人，你有咩想讲成熟得多啊？咁但系既然系咁，又点会碎片化唔能够统一呢？如果好成熟嘅话，又唔单纯嘅话，咁似乎对我嘅认知又有少少出入。同埋如果成熟啲，又点会唔识得分真假呢？咁系咯，我觉得系咁咯。 Andy 昌填海好多 D 地产 P K 北钱揾人笨丝做人丝 group 入面有条阿叔叫 Zman 专门将快文女性改成淫贱兔有好多假 FB account 同主持男丝 group 专做假嘢一无脑男丝陈志扬填海 佢哋真系冇嚟创意嘅、哦，即系其实嗰阵时高登仔搞啊叶柳啊嗰啲咩五十路啊咁嗰啲。可能呢啲人转咗做男司呢就做返平时做嗰啲嘢囉我估係。 陈志扬填海呃钱系基本目的但系呃钱有好多方法点解用填海呢因为托楼价亦系重要任务、填海正正一石多鸟不料咁咪即使你。 可能你讲两都啱嘅。但你话一石多鸟呢仲有一鸟呢就系、是、替新界佬眼尾。屌你去新界佬吊起嚟卖真係唔撚使靠你啊我自己填开唔使同你买地你哀我啦咁样。咁而家新界佬开始哀佢啦。咁呢个其中一个料囉我觉得呢个系。 料咁咪即使你走唔出熱狗阴影现在2019啦你都仲系14年占中呢你鍾意讲咪讲路我觉得讲熱狗冇意思时间罗熱狗同金地对比算败啦。 咁我其实大部分呢都同你系冇分歧嘅、哦，即系只不过你讲到走唔出热狗嘅阴影咧，原因佢系仲存在啊嘛。我讲多次啊，佢影响唔到后生仔，就影响到老嘢啊嘛。咁老嘢唔系票嚟嘅咩？老嘢唔会分化嘅咩？我想讲咁样啫。 六咩啦咩啦老探好、 Hello. 香港工程有天价保证班大陆建筑商名村你贵桶底班老残地盘废老仲开计招反拉布补饭碗成班无知加自私嘅典范、Jean Christie 大婶会话我讲咩关你差事。 嗱、你又真係比较负面啦你又估计。虽然都唔系咩好嘢。 David Chung just say hi. We'll listen to archive later. The man who actually 我都食紧嘢，哈哈。P.W. Richard Chan hi 探长陈记主，我估个大婶会讲咩嘢叫言论自由，唔俾我讲嘢咩 ？Her cat keeps hi 探长，今日得闲入嚟听直播。 Chan hi 探长讲我名好好笑，我中文名金喜，露齿咬牙而笑嘅表情。P.W. Richard Chan 填海做地填海要海沙，只有大陆公港天价辉辉地产界代言人石礼谦爆 seed 闹七婆。 哦，系啊，我都睇到。咦啊金喜啊你系咪韩国人嚟㗎呢因为个名字都好似韩国人喎朱金喜系咪咁啊好读埋呢个就开股啦。 说话嘛海日探长你好我住在英国已30年很多老华侨都是话香港的示威者是曱甴搞到香港乱晒因为他们都是看 TVB, 从由香港会 send 好多 D 蓝丝片俾佢哋看尤其是原居民。 原居民咩为之原居民啊啊 ,ok。咁呢其实今日嗰个阿嬸呢个反应呢我想大家真係冇直接接触过啊，因为上次我未话喺屯门嗰间 Taste 嗰度买嘢，不过你冇听唔奇啊。咁咧就有个婶又系讲紧，即系散布紧谣言啊，话冲头嗰啲有8000蚊咁样，我哋啊做半个月都冇8000蚊啊，嗰啲死僆仔咁样，跟住即刻走埋问佢，喂，你系咪坚噶？你讲啲嘢，有啊，介绍下俾我啊，跟住即刻吓到牛底。即係有人 challenge 佢啲大话呢因为好多人听人讲㗎咋我听人讲你唔肯定係咪同人讲嗰个阿嬸就真係信喎咁样。咁今日嗰單嘢呢就係嗰个好高嘅阿叔呢就话教训完阿姐之后呢佢话哎呀真係对唔住呀对唔住呀真係多谢你点醒我咁样。但係唔好开心住呀呢啲人埋返去嗰三个嬸大嬸佢又係继续㗎咋只不过係。咁我觉得都几 dramatic 嘅即係嗰啲人就係咁样啦因为佢驚冇份工驚俾人投诉啦即係驚到要死嘅即係呢唔做奴隶嘥晒嗰啲人呢 咁於是乎咧，佢明明自己係咁樣覺得，跟住有個人走埋扭曲佢嘅信念咧，佢就即刻就範嘅啦，係咪撲街啊呢啲？ 让 Christy 大婶惊大叔打佢车 啊！仲有一个多谢多谢多谢，送咗出门口添，重要真系好笑。 Alex 长中有8000蚊，个鬼人有冇打电话俾你？喜极而泣嘅表情。叶国亮睇咗 Breaking Bad 未啊？ 睇咗啦 ，Alex 啊，8000蚊嗰个就唔系同一个嚟嘅，话打电话俾我嗰个咧，佢话唔止8000蚊嘅。佢话好多钱嘅，又话做完可以移民嘅，有个咁讲嘅。嗰、那个就是酒吧嗰个灯头，咁8000蚊嗰个咧就是、Taste 嘅大婶咁样咯。咁当然我留咗电话俾佢，佢都冇打俾我啦，又冇 WhatsApp 我啦，咁即系留啦，系咪？ 可能将你摆咗喺嗰啲蓝丝 系啊 嘅 网边丝啊。 Andy 唱打婶安狗 系啊，安狗啊。喂，咁但系咧，哇！而家越夜越多人嘅，点解？ 几多人啊？ 440喎，佢唔使瞓嘅咩？你哋 海外嘅朋友 啊，可能海外嘅朋友，我头先好似有听到有人 pay me 喎， 系啊， 系咪幻听咧？吓、啊， 我都听到。 喂，三轮车夫，真系多谢你嘅支持。咁呢包嘢都唔使咁多钱嘅，但系 anyway 真系好多谢。 Keith Mark 探长好 cocky， 咩叫 cocky 啊？喂 ，C O C K Y 未见到呢个字嘅，你系咪串错字啊？ 冇啊。 cocky 点解？ 陈志扬大陆根本完全倒直香港相关新闻。 咩话？你话 ？C O C K Y， 嗯，真系孤陋寡闻啊呢、這个。 陈志扬大陆根本完全倒直香港相关新闻，大陆人睇得到几乎都是假新闻。事件原因、过程、人物对大陆人都是介乎陌生与完全不知之间，怎可能从大量失实资讯里面判断是非黑白呢？大部分连100万人示威加部分都不知道，所以被误导是自然而然。陈地主越赢越有机啱啊！ 系因为耐唔时啦，啲狗吹友咧系大陆人嚟嘅，例如阿双啦，我记得嗰位，佢哋又并唔系好似你咁讲法喎。可能呢啲就係極少數人啦，咁但係其實以我所知咧，北京嘅人咧，以前啊，我記得不過好多年前啦，我睇一周刊咧，就嗰陣時唔知中即係嗰啲大陸報紙咧，就評論香港嗰啲社運人，即係六四之後咧，就攞司徒華啊、李柱銘嗰啲人，即係。讲到杀父仇人咁啊，汉奸啊，大汉奸啊咁样，咁啊一周刊就俾记者咧，就喺北京咧就俾李柱铭同埋司徒华想问下你识唔识呢个人啊？但系嗰啲有人识过见过啦，日日人民日报都有话佢大汉奸啦咁样成，咁啊咁啊你唔识佢，你信唔信佢大汉奸啊？佢话咧，如果人民日报咁样闹佢咧，嘥咁多篇幅同埋日日闹咧。呢、这个人应该好人嚟嘅，虽然我唔识佢，但我感觉上呢个好人嚟嘅，因为咧我以佢嘅经验咧，一个阿伯咧，即系人民日报专系打击嗰啲人咧，佢做过啲嘢都系好好，都系做好事嘅，咁只不过影响到佢哋利益咧，我先觉得即系先要俾人咁打压嘅啫，所以因为呢个经验咧，佢认为咧李柱铭系好人嚟嘅，你话咪好笑好骑呢？咁即系佢哋嘅生活智慧就系咁嘅，咁但系而家变咗，你唔知点解？同埋有冇大陆人喺度咧？请问有啊，请你举个手啊！咁另外，我想知诶，狗吹友有冇啲唔系汉族嘅人咧？即系可能系印度啊、南亚裔啊、泰国啊、菲律宾啊、印尼啊，有冇咧？我想知道，可能冇啊，真系，因为得几百人，点会咁巧有一个呢啲外族喺度啊？ Jean Christie 唔好讲其他人，我老豆都系咁样讲。行前几多钱，打人又几多钱，我话人讲你就信，唔想同佢嘈。当年89同佢嘈到拆天碌，小啱啱收工，迷眼路，似乎笑同冒汗嘅表情。Y 线热狗中坑好送八陈云 ，Jean Christie Cookie 自大 ，The Man the Chili Cookie 等于自大。C 仲个阿婶可能已经偷偷地影咗你想 send 去国康举报中心，露似咬牙而笑嘅表情。Keith Mark 我指佢 Cookie 好串佢嘅 channel 陈志扬有部抗日神剧。里面有个角色叫做李明柱， 李明柱啊，我 Cocky 都系自大，我未听过，我唔识，我咁谦虚你都话自大，唔知咧，可能你听唔明我讲乜啦，大概系，我都好少识人，好似我咁谦虚嘅，老实讲。 挥挥天力中共 ，The Man the Chili 好似公鸡昂首阔步咁行。陈志扬我系香港人 ，Keith Mark 印尼华侨 count， 陆小工人姐姐系印尼人得唔得？ 咁你系咪听紧先？得啦，阿挥挥唔好喺度嗌口号啦，我大家都系一样咁谂嘅，不如倾下偈好过啦。你冇理由同人哋食食下汉堡包，天力中共咁样，你冇理由噶嘛？不过唔系，我唔系唔中意你咁样做，但系我觉得有少少嘥板位。Samantha， 你讲紧乜嘢咧？我又唔知道你讲乜。 The Man the Chili 好似公鸡昂首阔步咁行。 嗯。印尼华侨啊，你都系汉族噶嘛？系嘛？咁啊，梗系唔坑啦。咁但系印尼嗰个政治咧都好恐怖嘅，尤其是对华人咧，即系我嗰阵时见到啲相嘅吓到濑屎嘅，真系恐怖到。咁啊，你喺香港都系平安啦，就唔好再翻去啦，真系。 我似乎瞓咗，但都了解姐姐对事件的感觉。 系嗱，但我有个姐姐照顾我妈嘅。但佢咧就对呢啲嘢完全系冇感觉嘅，以我所知，即系睇表情我睇到啦。因为有时一齐睇新闻嗰阵咧， 陈志扬大陆识得话被打会系好人家，系一部分，主要系受过批斗、不公平之类。 嗯、哦，所以嗰个系老人啦。哇，阴公啊 ，Nana， 因为 Nana 只脚太冇力啦，而家老到喺张凳度跌咗落嚟。Nana。算啦，佢都冇受伤嘅应该。喂，继续继续，哇，449啊，450咯就嚟。咁啊，跟住就系、是、嗱，我发觉咧，警察咧系有啲微些微嘅改变嘅，因为自从咧，我唔知嗰单嘢就系关于嗰、那个啊咩 Sir 话，即系移民嗰个叫咩 Sir 啊，唔记得咗叫咩先咩 Sir 咧。咁咧，好似话真系有中联办嘅人揾过佢，唔知系咪真嘅？大家证唔证实到？有冇 fact check 过？不过呢啲啊，谢 Sir 系冇错。咁咧呢、這个情况咧，系咪因为网民即系玩交而令到真系有人信咗咧？你估？嗱，我觉得因为呢件事出现咗之后咧，我觉得警方咧。是有少少改变的，例如他会即是做样都好啊，会走去查一下Jimmy 为什么被人打啦，会在新闻度会发布啦，即是啦，如果你用返6月以来到现在他就交都费事派啦，是不是？即是啦，我不是说一厢情愿觉得他们觉悟啊，我觉得是有些我估啊，我纯粹估啊，警察都已经发觉佢系俾人玩紧啦，所以俾人摆上台，又或者佢打到攰啦，已经就发觉打到攰啲利益咁少，仲要有差人会去嫌唔到民嘅，系咪惊咧？咁我咁讲啊，梗系唔希望大家 停止继续社会运动啦。所以嗰趁呢个时机咧，佢可能觉得暴力行为即系破坏嘅行为少咗之后，佢又回应翻你少少，可能即系佢亦都意识到咧，根本即系最强力暴力嗰啲咧，佢哋又唔拉，佢哋可能要包庇添，可能唔系差人，可能系武警，而佢哋又唔敢拉。我觉得而家开始咧，连警察都觉得香港成件事系好唔对路。同埋嗰啲收咗人哋捐款嗰啲援助级嗰啲嗰个唔知咩扑街咧，唔记得咗叫咩名。佢觉得嗰个扑街都可能潜咗水，你觉唔觉得呢几日冇出嚟啊？咁或者里面咧亦都有传闻，传传下咧，传到即系知道濑嘢啦，真系。尤其是个人权法又过咗，即系一根一根稻草咁样摘落去。我觉得如果我哋继续努力咧，佢真系会警察会真系真系崩溃嘅时候。即系香港将会即系有运行咯，开始我咁样谂系咪乐观咗少少咧？你觉得？阿 Keith 呢度 ，Keith Mark。Pity, the man, the chili, 我指 cook 嘅意思等于公鸡嘅姿态。 Jane Christie, 我识的响香港的大陆新移民都有去游行，因为知道大陆啲衰嘢，更加唔想变大陆长途马来西亚都曾经排华。Jane Christie 借伤啊，明博借了而家啲大陆留学生先流血，成班白痴仔。六四后大陆渔民化教育几卵恐怖，香港人反抗。林妹妹陈真宗，辉辉有很多中共抗打手扮中立，向向谢真宗。 嗯，陈真宗，谢真宗。陈振聪我知啊，仲有哦 ，OK 明白。喂，其实马来西亚咧，我都唔知点解嗰度啲马来华人咧，即系有个歌手咧，即系成日唱广东话，炸炸低低唱粗口嗰个叫咩？黄志明啊，即系觉得嗰啲醒目嘅马拉人咧，即系好占好少数，但系咧佢个影响力都几大嘅。咁我觉得。马华都冇人嘅，因为咧佢嘅法律系讲到明系华人系二等公民嘅。咁但系我觉得中国人咧，净系为咗食份屙咧，都愿意留喺马拉。即系有啲人冇得拣，有啲人或者选择走咁样翻大陆啦。其实最好。所以我见到而家今日啲马华咁变态咁样撑共咧，都系同呢个现象有关嘅，即系。你喺马来西亚好有钱巨富好成功靓仔靓女高等教育，但你都系二等公民嘅时候，就系令到佢哋啊觉得中国好强大，但又明知道中国嘅自由更加少嘅时候，佢咪认屎认屁就话自己中国人咯，就系赞共产党咯。但生活咧始终都系喺马拉就比较相对稳定同埋安全。同埋食物安全多啲，同埋享受多啲咁样咯。即系会唔会呢个心态就系嗰啲嚟咗，即系去咗加拿大嘅移民，已经享有当地福利同埋自由、人权、民主，但又觉得香港啲人唔应该争取，又觉得中共好威威咁样咧？即系我觉得呢个另外一个层次啦，已经系，因为有好多人咧口口声声。佢明明有投票权呢，生活喺加拿大呢或者美国呢，佢心底里面觉得自己系契弟，即系觉得人哋排斥佢嘅成日都。 本神王基本上而家每次直播都听假啦，不过边听边做嘢就唔留言。 Okay, 你话点解而家大陆人变到会听啲主流媒体嘅说话？其实因为大陆而家啲手段高明咗、你就讲主旋律电影，从一开始嘅建党大业无人问津，到今年最新嗰套，啲人已经睇到流马尿，因为佢哋个叙事已经系用一般民众嘅视点去讲故事，容易令人受落，唔似十年前系用啲英雄人物讲故事。从呢点已经睇得出成套宣传手法聪明咗好多啦。Look at 谢振中，辉辉。谢振中潜咗水啦， 跟住 唱谢衰装置行谢振中转，辉辉因为怕美帝。 喂康康，你呢排咁神亏嘅，点解成日都好早瞓？我见到你，因为翻咗早工啊。 很興奮了。 BB Alex Chung 因你的記者被人射傷，其實啲工人姐姐會點諗？長途排華的背後其中一個原因，因為共產黨林妹妹而家先發覺智商低，輝輝林志偉陸書係啊，因你排華事件我都好深感受。莊之行香港警察隊員助級協會主席林志偉趁地主依家搞緊搞移民嗰只狗乸，輝輝 message retracted Jean Christie， 我都想香港的未來好似你諗咁樣樣，而家真係唔知可以做咩。No keep message retracted。我觉得你太乐观了，辉辉黑警就快做 condom， 林妹妹赚的 code 钱变废之后，黑警会爆自杀潮，辉辉是黄明志 C 七黑警都是要等有人督灰找几个祭旗先会反省。 Cat 厉害嗨探长大家好，六少黄志明好正拇指向上、Ultramax 数96黄明志 Nemery Chesnibble 林志伟今日先出来话搞差佬团购肇庆碧桂园养老，陈志扬好多大陆人觉得 这个不是呢林志伟讲嘅，因为我收到个信息咧，就嚟自一个地产商嘅一个 offer 嚟嘅，可能都要经佢嘅，可能佢都有出嚟讲嘅 ，OK， 咁我 miss 咗啦。咁总之觉得唔对路啦，即系你咁认真嘅，哇！你估我真系好想翻大陆翻大湾区咩？你估我唔知公安咁恐怖噶？咁所以咧，因此咧，觉得根本呢啲。原作級協會呢啲呢，即係陳志揚呢啲線鳩佢哋嘅。嗰、那個光頭佬又係又話覺得嘩應該去大陸受教育啊咁樣。即係好多人覺得我哋有 short 上腦喎，我諗係即係其中一個睇法。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呢個謝 Sir 都知啦，係咪即係呢個唔會叫阿 Sir 算啦。呢、這個謝唔知咩 John 咁樣。咁佢又覺得移民先係最大嘅理想嚟㗎嘛。即是因为这样插祸了你叫回大陆住。所以有时 fake news 呢，即是对方这样来摆下去连登，连登有很多人觉得是圣地的时候就不停地信了这些呢，譬如刚才说那位朋友说我太乐观，那你的角度可能觉得我太乐观，但我并不是太乐观，我又不可以不认我不是乐观，原因就是你要跳出了现在这个困局，起码你的肉体是被困局困住，但你的思想要不停地反思，不停地去想一些可能很有创意或者可能大胆的尝试，你去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不是好像现在一般的主流那些网台一样不停地个效果令到你很憎很憎很仇恨很仇恨，所有东西都将情绪呢玩过山车这样。把口呢就话好痛苦啊，真係好惨啊，咁但其实呢惨你就重复去做呢样嘢呢，咁心理学上呢呢、这个已经系呢个乐趣嚟㗎啦。咁我就拒绝呢个乐趣囉。咁所以因为咁样你觉得我可能我好乐观囉。即係有啲嘢你真係做唔到嘅话呢，你唯有諗㗎咋，諗下点样解决，甚至乎譬如死一个人有浮尸，你都冇能力查案嘅时候，咁你就係嗌话一定要沉冤得雪，已经变咗个口号㗎喇。咁你点解唔諗下点样改变嗰个社会，令到多啲人企喺我哋嗰边，又或者即係鼓励多啲传媒或者捐下钱，或者即係更加做多，即係捐钱俾传媒呀，即係更加揭发更加多嘅嘢，好过不停将一个唔开心嘅嘢转到爆咗，咁咪抑郁，即係会有人会抑郁会跳楼。跳楼就咩都冇噶啦，系唔值得啊！即系你假若，即系你如果真系谂住，即系觉得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你都唔好因为抑郁症跳楼而牺牲咗啊！你都起码做啲有意义啲嘅嘢啊！如果你想牺牲嘅话，即系纯粹系计数好投机咁样讲嘅就咁样系。 前着脚嘅原助级协会主席寻日同碧桂园倾俾啲退休警察翻大湾区退休 KW Richard Chan 林志伟有机会入咗党。The Man the Chili 大家有冇举报撞断少女独个脱街司机，佢破产有十几万金标，又收咗蓝丝52万选款违反破产令，我已经系破产管理局督咗灰，大家帮下手啦。中富食深深一鞠躬嘅女人，庄之行正阵中赤进松，做林妹妹黑警买碧桂园是做大湾区鬼城接盘侠，喜极而泣嘅表情。前着脚嘅林志伟未必系党员。 不过应该是阿爷打手。陈地主 message attracted 陈地主，因为班黑警无得移民，在香港又被人看不起，所以搞安排在大陆团购买楼退休后生活。他们是想紧啲后路俾班细记做嘢，存着紧嘅接货。是啊，我第一样嘢想到都是呢个原因，等他们去接货啦，哈哈哈哈。 嗯，因为讲接货咧，系半个钟头前噶咯。啊、喂，司徒，不好意思，我咪揿错 delete 啊！唔好意思，我想揿 unhide， 代表 delete 添，点样出翻嚟先啊？唔知添，咁我人读翻出嚟啦，因为大家睇唔到应该。阿司徒就话嗰条白痴林志颖啊！ 嗰条白痴林志伟仲以为自己好威威推销大陆楼，阿卡就应该揾佢倾下计。 阿 CAC 都系佢人嚟噶嘛，谢贤嚟噶嘛。哇，好味啊！最尾嗰啲紫菜好浓。 陈地主因为班黑警无得移民，在香港又被人看不起、 哦 okay、 所以搞安排在大陆团购买楼退休后生活，他们是想紧啲。陈志扬黑警可以移民美国不得知嘛 ？David Lee 系探长 ，Vincent Wong 啱啱入嚟，打个招呼先。 哇，你啱入嚟啊，大家好啦，但系已经差不多要撇噶啦，因为我今朝太早起身啦，成面都是碎粉添。OK， 嗱，好，继续。真情讲晒喇喎。啊係啊，头先最尾就係讲緊呢，即係嗰啲早排呢有流行呢一啲后生嘅黄丝呢做 design 嗰啲呢，我见到好多呢都係设计啲假掌背图啊。咁大家又停咗喇喎。咁不如大家如果有能力嘅话，做少少嘅话，就可以入即係潛入嗰啲警察 group 啊、幫港 group 啊嗰啲呢，就睇下佢哋近來嗰個主流個 design 係點樣，同埋點樣去出啲 news 俾佢哋。咁不妨大家潛藏一啲 account， 跟住呢就再繼續搞啲fake 嘅，即係用返以眼還眼啊，用返啲 fake news 呢就點嗰啲，因為嗰啲人相對呢唔鍾意 fat check 啦，鍾意情緒帶動啦。咁開頭好成功嘅，大家少咗喎，你有冇發覺啊？咁我都要帶都要嘥少時間做下呢啲嘢先得。但我就冇嗰啲 account 嘅。 陳地主，英國都考慮緊跟美國行民主及人權法。 天幕 子才有輻射。 啊、 man man， 當年陸能加黃楊達，我天真到以為真係有人可以為香港發聲，但領導香港後來越睇越唔對路。陸能先後搞屈咗社民連人民力量，再同黃楊達反面。黃楊達又專收僆同科金同黑社會冇分別，我即刻走頭。C 七黑警可以 咁都話自己即刻走頭啊？去到咁後期先走頭，anyway 都走咗頭，真係恭喜你。 C 七黑警可以移民美国唔得知嘛？除咗英国，台湾都 say no。 Keep my keep life。听日 live 点解听日 live 啊？有咩提醒我啊？听日好痕。 Jane Christie 其实连农场真系好多老人家睇的，重企响度慢慢睇，别打死香港人。 即系点啊？又系一啲好冇质素又收唔到五毛嘅人。就是这个，但不知道为什么用英文名叫他 Brad Pitt。其实招呼他呢都已经给面子他了。究竟你想讲什么呢？如果你答到我呢，我姑且当你是人啦。如果你就这样斋整一句来呢，我不知道做什么。浪费你自己的青春。 C, 七美国过了人权民主法案，加到纽甚至日本欧盟都会跟。 是啊，希望啊，这个真的输不晒咯，咪就是说。同埋全球最高最多 subscriber 最高 view 数嘅 YouTuber 呢都出咗一条片，就係、是、讲香港 时代革命咁样嘅。咁所以呢个一个雪球嚟嘅，即系将会越滚越大嘅。赢唔赢到中共咧都未必，但系咧都有排头痕啦，即系叫做有少少筹码啦，叫做可能你嗰度乐观啲啦。咁但系事实发生紧嘅呢啲嘢，你咩边个啊？唔知讲乜喎 ？Chief Mark 边个？ 咁啊，我讲晒噶啦，有冇补充啊？如果有补充咧，你就继续留言啦。因为我都要等一分钟啦，上次等半分钟之后我走，我仲系咁留言。咁因为个时差有啲人咧 play 下 pause 咗啊，咁啊变咗越 delay 越耐咯。咁有少数人咧就真系15秒就已经听到睇到咁样，真系所以系有少少要摸熟佢呢个 live 究竟点样嘅 chat 系最有效啊。啊，我曾经谂过个方法咧，就喺后面咧整个钟啊。即系整个跳字钟咁样，大家睇清楚实时系同你究竟相差几远咧？咁就唔使以为你自己系 live 紧啊！如果你系迟咗，你可能会 drag 翻前啲，我唔知点样的方法。即系总之，我可能即系会买个钟喺后面，会唔会咁样方便啲改善到咧呢个情况？ Chief Mark 最高，陈地主等佢班黑警留喺大湾区啦。Chief Mark Night， 富山矿 Good Night。说话马看片看到我都攰。你话啲示威者重累，他们真的很厉害。其实唔可以靠着外国，都是靠香港人怎做。C 七二六七六七 PUDP。 我真系哦，我系啊，冇错就系嗰个啦，就系 PUDP。喂，咁系，仲有就系、是，你话示威者又冇你咁得闲睇咁多片嘅，可能我觉得，咁所以即系大家又唔同嘅岗位啦，所以咧有啲片咧我系唔会睇嘅，即系睇过一次咁样，有啲人又系咁重复咁样讲咧，我真系好辛苦啊，都觉得，即系我都自认系脆弱啊，即系唔能够承受到好多。不停你觉得好扭曲好残忍同埋好唔开心嘅片段，真係尽量唔好重复囉。 Samantha Chili 希望大家见到 FB 有请愿同举报都参加啦。选 Conview 边个系最高 view 数嘅 subscriber？ 无人英国 全面禁止自己国内抗议游行，你点睇 ？Jane Christie 唔好讲示威者，我整 post 都整到好攰。不过听完探长讲要有希望啲，听日都系继续整场林妹妹英女王会出马隔离慈基人权法，到时没收财产，冚家冇得移民，只可翻大陆、北韩，喜极而泣嘅表情。 哦，好啊，好啊，呢、這个正啊。咁同埋英国全面禁止自己国内抗议游行，咁啊，真系自打嘴巴咯！即系大陆咪讲中佢咯，即系彭定康就因为佢唔系在位嘅，咁我对彭定康系即系大陆咁样讲佢咧，佢真系你知大陆明明系少少事啊，嗌到大声啊，好大件事咧，嗌大声少少啊。做到好大好大件事咧，都系已经划咗牙啦。其实全球听嗰啲耿爽嗰啲代言人、嗰啲发言人，次次都好狠毒噶，有弹弓手。即系例如，美国咧就要求自己喺国务院咧要求自己嘅官员咧要接触中国嘅官或者中国嘅商业，即系中国嘅人嘅时候咧，就有个规限，就要申请或者要报告咁样。人哋出咗个咁嘅规矩。又闹，喂！人哋又唔系叫你嗰啲官要报告俾佢听，叫翻自己啲国民，叫翻自己啲官，尤其是外交官有啲规矩，咁佢都走出嚟闹嘅。咁你唔系干涉紧人哋内政咩？呢啲即系不知所谓。当你乜都闹嘅时候咧，即系同一个师奶闹个仔一样咯。即系你闹住个仔，佢怼只手落个电掣度，电死嘅。咁即系而家，我觉得中共就好似一个冇人听佢点嘅师奶，不停咁好大声咁闹。即系有啲鹌鹑嗰啲僆仔就惊你嘅，或者冇你冇饭食嗰啲僆仔咪惊你咯，又或者唔识反叛嘅僆仔咪惊你咯。咁我觉得英国全面禁止自己国家抗议游行咧，就是、原因就系脱咗欧之后咧，爱尔兰嗰个边境咧就将会成为一个新嘅火药库咯。我觉得，因为爱尔兰 嗰个问题其实都冇彻底解决咗，但系只不过中间即系佢喺个选举上面佢能够影响到个政局嘅时候，咁所以当年 IRA 嗰啲系咪 IRA 啊？好似系爱尔兰咩游击队定咩复国运动定唔记得咗 IRA 系咩？咁咧就先至会少啲我哋知道嘅新闻，即系少啲冲突，冇放炸弹咁样。咁所以系咯，我谂相信都系。佢已经预告咗脱咗欧之后会有咩发生，同埋加泰隆尼亚同埋西班牙都系啦一样啦，咁啊亦都抗争啦继续，咁其实全球都充满抗争嘅，因为呢个唔系啱同错嘅问题啊，系新旧嘅世界磨合嘅时候，当有绝对权力嗰啲又唔肯妥协。又唔去了解一下新一代嘅諗法同埋需要，唔当佢哋係持份者或者唔当佢哋係一个唔放在眼内，简单啲咁就一定有冲突㗎啦。 Jean Christie 唔好讲示威者，我整 Postage 都整到好攰。 OK， 读咗添。 Keith Mark 要装个钟送钟 count down 五 ，Jack 你好耐之前已经话买钟，买到依家都未买。 Jack Christie 大陆人就讲就凶狠，做就碌捻屎，像英国咁。RX 响 London 示威咋，人哋警察清场，连警棍都冇拎出嚟。Sing Han Repliant Republic Army 陈地主689同777D 家人财产起英国，英国真系做嘢，佢哋就大哦落。Jack Christie 拉稳爱尔兰共和军。Keith Mark 如果你要请助手，十分困难，要关心政治，要快要准流。 系，所以咪冇助手咯。 Alex 唱好耐之前有个人系大角嘴杀咗父母之后上电视寻亲，有啲似今日继陈妹妹嘅事件咁。 嗰单嘢都好诡秘嘅，嗰个咁嘅冷血杀手好捻得人惊。 老阔太揾爱尔兰共和军，林妹妹西班牙学咗香港的抗争方法，香港正式输革命。威威呀，底列五磨合系轮廓嘅收钱，我哋应该融合。 是咩磨合系轮廓嘅修辞啊？唔知讲乜添 ，sorry。其实系咯，即系大早我已经喺呢度咧讲过，就系话即系唔好妄自菲薄啦。有啲人成日都觉得人哋啊劲啊，屌香港啦啦啦啦啦。咁但系其实而家正正就输出紧，因为香港喺全世界嗰个先进程度咧都系。数一数二数三数四嘅，即系都相对先进嘅。咁嗰啲人对成个世界嗰个变化产生出嚟嗰个后果咧，就正正咧就系人哋嘅国家都未试过嘅。咁所以输出革命好正常嘅，就唔使因为咁样自嗨，我觉得有。即系只不过个 moment 系嚟到你呢度，你用翻呢个当下嘅方法去抗争，咁你咪变咗人哋嘅借镜咯。即系正如香港。都是借人哋鏡人鏈啊咁嗰啲，但香港嘅地理嘅關係咧，同埋即係地理同埋個人口密度嘅關係咧，即係的確係創作咗好多前所未有嘅畫面嘅。因為你諗下，如果美國咧或者倫敦咧，如果有百幾萬人上街咧，就真係好大件事啊！嗱，我唔係話香港唔大件事啊，因為香港相對嗰個成本比較低啊，因為大家搭一程車住得最遠啦，住新屋嶺啦。个半钟头出到去维园游行啦，或者两个钟系咪？但系喺另外一啲国家咧，佢要去同一个地方游行，去伦敦啦，或者去华尔街啦，咁有啲人真系揸半日车先去到嘅，同埋人哋人口密度好低嘅。咁既然系咁，咁点解即系香港人成日都哇觉得好 proud 啊？咁多人出嚟啊，即系唔系唔值得 proud， 但系你要谂下埋嗰个人口密度先得噶。咁所以咧。自嗨就算啦，就系唔好当系一件可歌可泣咁严重咯。我觉得即系情绪管制，我觉得嗨又嗨到尽，伤心又伤到心到尽咧，即系个人真系唔襟玩嘅。老实讲，尤其是香港人真系好自嗨噶。一国两制又话总又伟大嘅发明，根本呢个世界都唔系香港第一次一国两制。世界上好多历史都曾经试一国两制，但系冇咁嘅宣传，因为。个 focus 唔喺嗰啲国家，同埋香港，我自己翻香港就觉得好多哇划时代啊，同埋政府成日都 英国政府时候已经系咧，成日都出体口述咧，就氹到香港人鬼咁开心咧。咁但系你去到一啲同香港唔系好熟嘅国家咧，人哋真系识你系老鼠嘅，好多时都即系有啲嘢，成龙系咪日本噶咁样，都有人咁问过我嘅。咁所以咧，自嗨都唔得咩？咁啊，梗系得啦。即系想讲翻嗰个实际嘅情况出嚟啫，只不过系。喂 ，Billy， 你系咪读哲学噶？真系好鬼多 term 喎、啊，你又讲咗。 Captain Pegg， 香港会唔会有机会重组警队？是由 重组警队，我谂到个定义系咩先？即系炒晒请翻系嘛？我谂到几难嘅。我谂系好似当年顶笼啊，好似当年ICAC 咁样，即系要佢哋自首，咁啊轻判或者唔知啊，即系。即系首先要讲到咩为之重组警队先有一讨论嘅，我觉得。 是由人开，林郑想引人做流奴，然后成身债无力反抗政权。C 七融合等于融合笑脸。Jean Christie 系时代选咗我哋香港人。Red Pitt 蝴蝶效应。C 七磨合系中共民。 磨合系中共民嚟嘅咩？咁我唔知道。 是由人 BTW Breaking Bad。 嗱，我觉得咧，嗱，又要同人拗啦。我曾经就系为咗呢啲 term 咧，我讲翻我嘅睇法出嚟咧，都有人真系唔啱听嘅，觉得，即系觉得中共文咧，佢就唔系全部都唔可取嘅，因为好多时咧，佢都系日文影响到佢嘅啫，就唔系话因为佢自己残到一个点咧，乱咁整啲文出嚟嘅。咁于是乎咧。即系香港话咧，即系个嗱，我又重复讲多次啦。咁又有人闹我噶啦，一阵间香港话咧个精要之处咧，就是、不停咁吸收啲唔同嘅乡下，即系唔同嘅族群嘅乡下话，而令到变咗广东话，即系香港式嘅广东话就更加传神，更加形容得多啲唔同嘅 scenario。咁譬如全部食晒咁样，咁上海人就话冚唪唥食晒，因为上海话冚唪唥单就系即系全部咁解。咁因为当时好多上海人喺香港嘅时候咧，咁而家我谂都有人讲冚唪唥都要嘅。咁你点解即系呢个大家又接受嘅、哦？咁譬如嗰啲旗下音，即系譬如旗下音咧，就真系好笑嘅，就系、是。一啲西关嘅人嘅话嚟嘅，即系佢哋系满人，但系满人都派啲官落嚟南方啊嘛，咁佢哋咧就系、是、啲当时系最高级嘅人咧，喺广州就系、是、旗下人啦，咁佢哋咧都系夹硬学广东话嘅啫，咁佢哋音咧，佢哋都有啲乡音嘅，就令到因为中国人好得意嘅，见高就拜，见低就踩，咁当时旗下人系官嚟噶嘛。咁佢哋嘅鄉下話就唔係攞嚟笑嘅，就係攞嚟模仿嘅。咁譬如今時今日咩係嗰啲話呢，譬如阿陳咁樣，佢明明叫阿陳，但點解叫阿陳呢？人哋澳門人就講澳門嘅，但點解又講澳門呢？即係呢啲音就全部都嚟自嗰啲旗下音嘅。咁嘅時候我哋都變成我哋一部分。咁但佢就形容到一樣嘢，譬如叫阿陳就係同好大陳。一粒尘个尘啊有分别，咁咪多个字用咯。咁逢亲叫阿陈咧，你就知道系形容嘅一个人，咁咪入木三分嘅。咁基于咁嘅逻辑咧，其实一啲好或者一啲更加形容到一样有 difference 嘅嘢，咁应该保留嘅。我认为即系香港话嘅精神咧，都系即系由来已久有咁嘅成就，都系因为有呢种精神嘅啫。咁但系今日啲人咧，就曾经有位以前成日都嚟嘅网友咧，而家直头唔入嚟嘅，因为嗰次咧就系、是、我能够接受到大陆话嘅某少少，我觉得系好用啲嘅。就譬如讲紧优化啦，咁我优化同改善咧就系根本就两个概念嚟嘅。优化咧就嚟形容一啲即系假若譬如我做咗我 design 咗一个电话出嚟嘅。咁已经好好 perfect 嘅，我认为。咁但係呢我个荧光幕呢，我再用另外一种物料整硬啲。咁我就会用优化囉。因为之前已经好好㗎啦。咁我唔使再改善啦。即係你唔使改㗎啦嘛，基本上。 即系我系 on top 再加啲 failure 落去，咁就为之优化咯。咁改善就系话啊呢粒掣成日都坏嘅，咁后来 Apple 就发明咗个唔知咩扮震动嘅嘢，其实粒掣假嘅，咁啊令到咧个电话个粒掣唔会坏嘅。咁呢啲咪叫做改善咯，即系个中间系有唔同嘅定义嘅。咁但系有时会有人同我拗咯，总之就唔得。改善咪改善咯，有乜撚嘢化啫？屌大陸話咁樣，即係我就唔係呢個態度咯。即係我認為人喺即係一個進步嘅文明，應該不停咁吸收一啲更加 detail 嘅嘢。咁手機我絕對唔會接受啦。咁手機、電話點解手機啫？咁手機呢兩樣嘢都形容唔到嗰樣嘢，即係手機咁你講緊一個 iPad 就可以叫手機啦，但係電話就電話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唔接受嘅。我就唔係全部大陸話都接受，我係少數會接受嘅。但係咁喺一啲基於你啱唔啱聽就聽，唔啱聽就唔聽嘅理由底下咧，所以咧就有啲人咧就不停咁樣就話鳩我咧，成日講大陸話咁樣。咁我都唔介意嘅，即係只不過我講出我論述啫。即系我唔会特别唔讲共即系大陆嘅匪话，即系我觉得佢有啲优秀嘅我都会保留嘅。咁你理得我啫，系咪先？我中意咁讲。 豉油人 BTW Breaking Bad Move is not that good, both men die。系啊，冇错，我都觉得系。 上个月响新都会广场灯位见到你拍嘢，我有叫你。 哦 ，OK， 哦，灯位嗰位，哦，记得日头嚟噶嘛？你知唔知嗰晚争啲俾人神兽啊？我喺新都会广场里面拍唱嗰首《愿荣光归香港》咧，俾几条跟住夹住我啊，以为我系影人大头啊，我已经避开晒，我影人哋后尾枕啊，当时举高嘅手，我唔知你有冇睇到嗰个 video 啦，就喺新都会广场拍嗰只歌嘅。 时坏控今晚灯光 setting 好正 啊！你都系识嘢喎，真系。如果你带咗入嚟，你就知道我搞过啲咩啦。咁啊，唔好重复讲啊，你听翻啦。因为今日真系的确改善咗好多，唔系改善咗好多，系优化咗。原因就系之前都几好噶啦，但系今日仲好，因为加咗少少嘢喺个 webcam 前面。 说话莫只有中国共产党，对他说不同的声音才会打压污染地球。脱离唔系强国嘅修辞正式应该系用融合。C 七虽然磨合同融合的用法有所不同，陈地主重组系唔够噶，解散先有用，因为事件九对普及都有问题。Vincent Wong HK 人打个 Dos 之高难度都系世界数一数二啦，所以抗争手法值得世界借鉴都系。 咩香港人打个 Boss 之高难度？咩叫打个 Boss 啊？咩全世界都借鉴，咪就我头先讲咗啦，即系啲时差嘅问题，即系唔系话唔好波啊，即系意思就系话嗱，头先嗰位朋友就更加深化咗，深化到大陆话好似系咪？我嘅讲法啦，即系就系话其实个时间拣咗香港啦。 林妹妹最紧要是有影响大陆，可惜大陆开始任重道远，选开粤系示威分红、海放救护车都系香港独有。示威控以前西藏已经系一国两制的失败证明。Keith Mark 新屋靓无车，相反我觉得香港已经做尽 Keith Mark 香港后生都醒觉最可怕。Jean Christie 磨合唔系中共词语，磨合同融合系近义词，意思有少少分别。C 七磨合本来只用于机械运转调整之类，但中共将它当作融合用。Brad Pitt 手机都系 Jean Christie 好好再好叫做优化。改善是本来麻麻地， 起码 我自己都谂紧优化。 系，咁所以即系我唔系嗰啲性格啦，即系我唔系逢即系逢乜都屌嗰度，唔系嗰啲嘅，即系觉得啱用咪攞嚟用咯，咁我使乜介意啫？系咪先？即系我都明嘅，有啲人担心讲呢啲俾人觉得自己系大陆人，咁你系冇信心啫，你系冇信心自己似一个香港人啫，系咪？即系如果嗰种人嘅心态，我觉得系啊，唔知点解呢位 Captain Pear 哥啊 ，Pear 哥啊，佢又唔读你啲内容，逢亲咧打好多字，有啲唔读咧，我就好烦，因为人口读好难醒觉啦。原先我系一个唔关心政治嘅年轻人，由雨伞失败开始啊。嗱，你觉得失败嘅，可能即系你都系。中意睇黄仁达嗰啲书啦，因为出一本《雨伞失败录》，我认为雨伞系冇失败嘅， 只不过其中一个 phase 嚟嘅啫，社运，即系呢样我必须要讲出我嘅睇法啦。慢慢开始留意越嚟多，多咗反到反送中开始咧，就觉得杀到埋身啦，唔上街唔得啦，咁都一个好嘅觉悟嚟嘅。 冇缺优化系从好变更好，改善系从坏变好。佢利用中共啲修辞好多会搞笑，故意杀人等于谋杀嘅领悟好多好。Jean Christie 语言都系不停吸收外来的东西，趁地主，所以我依家影天花或影景，就算免得被大家误会。 咩？你讲咩啊？唔明啊！所以影天花，哦，系啊，系啊，冇错，即系成日俾人觉得你影大头相私了咯。喂，咁咧嗱，今次真系好奇怪啦。点解我照讲翻同一样嘅论述嘅嘢咧？上次我是被成四条友，即是四个亲爱的网友围攻，即是说接受不到啲话，即是叫我咪撚拗咁样嗰啲呢。但今次竟然呢就暂时啊就一面倒都好似冇咩反对声音咁喎。 Captain Pack out Pack 记录等于派交唔像无语晒无今日。 派交 PIGAU 咁样该系咪你是不是串错字呢拼音试一下先。是不知想你读个派字呢或者 PY 咯。 派搞。 是咯可以接近一点。看看你那个怎么读先。 派搞。 喂，系啊！头先嗰位朋友咧问我听日 live 唔 live， 咁系咪有咩玄机咧？但我记错咗今日星期三咧，又唔系啊？ 唔尽无语晒无今日， 冇错。 Christine， 因为你未遇到我哋， 因为咧九吹廿四咧个代谢率系非常之高嘅，即一旦唔啱听咧，十次啱听，九浅一深啊，九深一浅啊，即系九次你都啊都几有道理，嗯，几啱听。哼，一次唔啱听就即刻走啦，即系好现实嘅呢、這个世界真系。唔紧要啊，就系咁噶啦。咁样对我嚟讲啊，更加好啊，即系我更加多唔同嘅经验，即系见到更加多唔同嘅声音。 冇缺，我最难接受系将质素改成素质。 系啊，唔够啊呢啲，简直系。 Captain Pack 又啱啊，吸收咗雨伞经验。 哦，系啊，冇错啊。喂，咁咧就头先话听埋大家讲嘛，大家都开始倾闲偈啦。咁我就已经就嚟冇电啦，大家都留意到咧，我声浪收细啦。啊，即系因为冇乜气啦，已经个喉咙痛痛地。咁啊 ，CY 空咧，喂，食饭啦，搵日都唔好搵日啦，不如听日啦，睇下你得唔得闲啦。咁啊，听日搵埋阿张蛇咁嗰啲出嚟，或者 Happy Hour， 睇下你啲时间点啦，我夜啲再 message 啊。好耐冇见啦，咁因为今日我同阿蛇去出去做嘢，咁啊又。我喺尿兜旁边就提起你咁样，咁我都系要约下食饭咁样咯。 Captain Packard， 所以咪开始听你多咗、 哦， 趁地主年初一雨弹事件都叫醒咗好多人。 是 Steve Chan 优化俾大陆用咗，咁我哋用优良可以吗？ 嗱，优良嘅唔同啊，化咧就即系 I Z E 咁嘅意思，即系譬如即系化咪就系化咯，即系英文就系、是。即系样嘢都加个I Z E 嗰个意思啊，咁所以优良又唔同，优良系直头一个形容词就冇动作嘅，优同埋良都系一个形容词嚟嘅，咁但系优化唔系，优化里面有动词嘅成分噶嘛，系咪 ？C 七同意陈地主冇缺米食咁多紫菜杂 ，C Y 控明晚可以 ，Keith Mark 朋友私聊 啊 ，OK。越来越复杂啦，朋友私聊系咩？哦，系明白，即系你先系自己 PM 又唔好喺度嘥时间系嘛 ？OK， 差唔多啦，咁咧又系时候嗱，我咧就将会咧，呢排都比较得闲噶嘛，即系嗰单今日希望倾嗰单生意成功咧，咁啊冇咁得闲啦。咁我仲得闲嘅时候咧，我就唔想次次都讲到好沉气咧，就系、是、关于版面上嘅左上角有啲乜咧，因为次次都讲一次咧。即系我觉得好嘥时间，同埋唔系嘥我时间，即系话，因为我陈述得唔系几好啊，成日都甩甩咳咳，我又唔能够背到好似好鬼押韵啊咁样，好似 rap 咁样咧，我练下或者，咁咧左上角嗰两个 QR code 咧就係、是、一個 key 就係、是、一個銀行嘅服務嚟嘅，就係、是、PayMe 同埋過數快咁樣。即係左邊嗰個咧就係、是、匯豐銀行先有嘅 app， 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每一個銀行咧都可以裝嗰個 app 咧叫PSD 係咪 PDF 叫做。咁咧你就裝咗之後咧就可以透過呢個 QR code 咧就可以 sponsor 到9/24嘅所有嘢啦，電費啦、嘢食啦、交租啦，即係 sponsor 純粹係一齊夾粉玩嘅概念。咁就算你唔 sponsor 我咧，咁9/24咧都係如常進行，就唔會付費，唔使收費嘅，純粹係出心嘅。咁咧跟住大致咧就係個 topic 啦，即係每次我想講啲咩主流嘅唔係主題要講就係嗰四隻大字啦，或者六隻啦。咁跟住 HSBC 嗰個 logo 咧就係一個 account number 啦，有啲朋友信唔過。一啲電子付費咧就可以透過呢個入票啦，或者過數嘅。咁 PayPal 咧就好明顯咧就係俾海外嘅朋友啦，因為冇香港銀行户口，咁我係透過 PayMe 嚟 sponsor 嘅。咁再下面咧有個叫 Detemptive 嘅紫色嘅字咧，嗰、那個咧就係、是、我嘅 IG 嘅 account 咧，咁大家可以 follow 下我嘅 IG 咁啦，交流下攝影嘅心得啦。咁最低嗰個咧就係、是、大組有人話啊，點解？我入咗去冇 link 咧，拎唔切咧，呢个咧就有 Facebook 嘅 page 啦，就有个人嘅 page。咁咧就所有嘅发布啦，有啲咩活动啦，有啲咩片睇啦，即系尤其是唔系我原创嗰啲啦，一啲 hyperlink 啦，咁就可以喺嗰度倾下偈，可以喺嗰度睇埋我有啲咩资讯咁样。咁希望如果大家咧做晒呢几样嘢咧，就千祈唔记得 subscribe。Stage Tube 即係而家呢個9/24呢個 channel 啦，咁撳埋個鐘，咁每次有 live 呢，如果大家覺得啱你聽嘅話呢，你可以自動就提醒你幾時有 live 啦，因為本 live 呢就每逢星期四夜晚10:00都預埋你嘅，咁就如果有咩突發事發生或者我有感而發呢，星期四以外呢我都會打遊擊咁樣出 live 嘅，咁既然係咁嘅時候你 subscribe 咗咁未可以隨時提醒你囉，因為我到今時今日呢有少少耿耿於懷呢，就係、是、呢我呢個 channel 差唔多10年呢都係得嗰11200幾個 subscriber 呢，但仲有好多係殭屍嚟嘅，咁真係好死啦，真係覺得好唔開心，咁希望大家幫下手就宣傳下，即係或者介紹下你朋友subscribe 9/24啦，如果你覺得 ok 嘅話或者覺得好憎嘅，咁你一齊就介紹埋俾人哋走嚟搞事啊，嚟恐怖襲擊啊，或者嚟困兩句啊，都非常歡迎嘅。尤其是咧就黃洋達啲 fans 啊咁嗰類咧，即係或者我講黃洋達都係嘥氣啊咁嗰啲，又可以入嚟困下嘅。唔知點解嗰位阿威咧又停咗態，唔知點解，即係話嘥氣啦你咁樣，跟住停咗，真係好冇癮，真係好想同你繼續傾偈。好，讀埋呢一轉嘅留言啦，就差唔多啦。 拜礼五我哋用理性讨论修辞，所以唔会嗌交。 Okay. 趁地主依家有叫光复香港都无备。DQ 证明今场运动系有进展。Jean Christie 你录音埋，每次播放 ，Look Pat 叫拜拜 ，Keep Me Up 支持。C 76段音波解释咗上角啲嘢咪得。C 接咗5晚安，陈地主证明咗佢哋开始唔敢乱。DQ Alex Chan Good Night 探长，陈地主加上光复香港，香港从来都冇独立过，所以光复香港唔系搞独立。C 7系陈地主有本事就 DQ G Fan 同大湾区共存亡。 系陈地主讲呢啲咧，其实以前咧，我觉得合情合理嘅。但今时今日佢鍾意点就点㗎啦，佢今日就唔鍾意 DQ 咁解啫，即係我就会咁样解读囉，唔係佢唔敢啊，佢有咩唔敢㗎啫而家。所以即係我哋係唔可以因为咁样而回礼俾佢嘅。OK。 何瑞 Lion 改善态度改良 product， 其实有分别唔正比。 係啊，有分别㗎啦，今日真係大家都对我咁嘅讲法都好似有啲 support 啊，多谢大家。喂，咁好啦，咁就希望大家 subscribe 同埋 sponsor。好啦，拜拜。